TPP 的议员。一年来，中方根据协定的有关规定，同各成员进行非正式接触，在对 CPTPP 协定条款进行全面研究评估的基础上，按照有关程式和步骤，中方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协定。他说，中方认为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达成的基础上，中方加入 CPTPP 有利于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亦都有利于促进全球日后经济复苏、贸易发展和投资增长。下一步，中方将按照协定有关的程序和各成员进行必要磋商。天气方面，在微风下，广东沿岸天气酷热。本港方面，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为元朗部分地区带来大约50毫米的雨量。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灿都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西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日本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初时有几阵的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期大致多云。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20点，升252点，总成交金额1,93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3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9点，升10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8升10.8，快手100.8升5.9，百济神州278.6升47蚊，中国平安54.5跌2.9，美团240.8升8.2，阿里巴巴154.9升3.4，友邦保险88.1冇起跌，百度集团159.1升3.7，京东健康79.95升6.95，恒生中国企业90.92升1.4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3，英镑10.74，瑞士法郎8.399，澳元5.697，加元6.158，新西兰元5.513，欧元9.171。每百日元对港元7.0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15。日经平均指数报30,500点，升176点。港金现价报16,35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65.35美元，卖出1,76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近民安队总部嘅快线系有意外嘅，意外事故清咗场，咁但系车龙嘅大消散，而家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东京街西。咁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虽然较早前近民安队总部快线嘅意外清理好，而家车龙都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东京街西。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税务大楼对开，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万善楼湾仔龙尾都过了香港仔隧道去到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近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和太古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的交通仍然都是繁忙，龙尾去到近远东金融中心。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咁而家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

在報章上面呢就有關注劏房的組織呢，他們是寫了一篇文章就做了一個建議，其實他有三個建議的，但是呢我想即比較關注呢就是第一個的建議呢，就是叫做訂立一個叫定影租金這個定影租金呢就是以今年的7月6號即是政府去公布提交法例草案的日子之前的租金水平再加埋呢個通脹呢就作為呢嗰個單位新租金嘅上限嘅標準，即係話呢喺7月6號影咗張相，然之後呢就再加埋嗰個通脹，跟住呢就成為咗嗰個新租金嘅即係定嘅水平啦。啊，其實李立峰，我哋應該點樣去理解即係呢一個嘅建議呢？ 我自己個人的理解方法咧，就話因為頭先都講話，即係我哋有個起始租金嗰個即係問題，即係又或者有一個咁嘅講法係嘛？咁其實我哋講緊就話，而家你如果推出一啲法例，你點樣去理解？其實嗱，譬如而家嘅租金水平係唔係一個合理嘅水平咧？即係你可能你推出個法例嘅時候，如果個租金本身已經係超級貴嘅。又或者如果在某啲時間，佢本身係超級平嘅，佢未必一個起，即係佢未必係一個即係合理水平噶嘛。所以起始租金其實佢有個意義咧，就話定一個其實係一個合理嘅叫做起始租金，由嗰個作為一個基數去計起咁樣樣。咁但係咧，如果要真係計呢樣嘢咧，咁你都可以想象，其實都可能會即係第一可能會幾技術性問題啦，可能會有多嘅即係唔同嘅爭議啦。你憑乜嘢話嗰個叫合理嘅水平咧？咁似乎今日嘅即係文章嘅作者咧，咁似乎佢個做法就話：不如咧，我哋簡單啲，我哋就假設咧，即係政府提出呢一個嘅即係7月6號即係嗰一日提出嘅時候咧，假設當時嘅租金基本上都係叫做合理水平。就用嗰個作為基數啦，即係似乎我起碼我嘅理解咧就係咁，咁就變咗就話咧，唔使再去爭拗點樣去計一個合理嘅起始租金，就似乎係起碼避咗一啲即係計算上嘅錯誤。咁當然啦，即係唔係錯誤，即係計算上嘅複雜嘅地方，或者有爭拗嘅地方。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即係大家唔同嘅即係持份者點樣去睇呢個建議，咁就即係未知數啦。 即係可能喺啲業主嚟到講，唔知呢個會唔會係說服到佢啦？因為起碼就係呢個就係依一刻啊，你收緊嗰個租金啊嘛，我就係用你而家依一刻收緊嘅租金嘅呢個嘅水平去到影張相。跟住就仲俾你可以用通脹去到作調節嘅，咁係咪對於業主嚟講係公平呢？咁但係調翻轉咧，喺租客或者關注團體咧，又會唔會生出另一個問題，就係佢本身已經嫌而家啲租金係高嘅啦，你仲要用而家嗰個嘅方法去影咗張相，咁雖然你又唔同我拗起始租金，咁但係我用翻而家個我覺得係相對高嘅租金去影翻張相，仲要加埋通脹作為一個新租金，咁又係咪一個即係對我嚟講係覺得保障？到我的方案是不是可以达到条例草案的政策原意、 我想呢即其实他现在这个建议其实似乎是他本身能够所谓处理到的问题，就是因为现在都有个担心，就是如果不设立任何的起始租金或者任何的譬如今天那位即作者讲的那种方法的话，他怕现在条例未生效之前，即所谓在个空窗期都、期间业主加租，即加得很厉害。即係你未定啊嘛，咁我咪加到好高咯咁樣。咁如果今日呢位作者個建議咧，起碼佢都叫做防範到呢一個話喺空窗期瘋狂加租嗰個可能性嘅。咁但係就係當然啦，就係我覺得阿陳燕平你先講都啱嘅，就話就算佢防範咗嗰個喺空窗期加租嗰樣嘢都好啦，始終可能仍然會有部分嘅租客或者一啲即係關注劏房户嘅權益嘅組織或者人士咧，仍然覺得話其實但係都已經好高噶咯，嗰個未必係一個合理嘅水平。 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點睇咧呢一個電影租金嘅建議呢？咁啊，作出呢個建議咧，就係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嘅相關嘅人士嚟。咁我哋转头咧，亦都会邀请佢咧详细去解释佢哋嘅建议同睇法。咁但系就住劏房嘅租务管制嘅问题，你有啲乜嘢意见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有句说话咧，广东话成件，你试下再乜乜乜啊啦，睇下我咩唔咩啊啦咁样。咁我哋英文咧，其实就好简单，我哋英文可以话 ，You do that again, or you do that one more time, and I'll do do do do do。 听一次 ，You do that one more time， or you do that again， and I'll and a n d 啦 ，I'll 就 I apostrophe L L， 咁就可以啦。咁但系咧，听落去就会系有少少恐吓或者好恶嘅意味嘅。OK， 俾个例子 ，You do that again and I'll report you， for example， 所以咧要再做呢件事咧，我咧就投诉你噶啦。Oh, you do that again.And I'll call the police. 你试下再做一次啊，我就报警噶啦。好，今日讲到呢度，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劏房租務管制，你有啲乜嘢嘅意見同睇法咧？歡迎打嚟咧，同我哋傾傾噶。直播室繼續有陳燕平同埋李立峰喺度噶。咁但係電話旁邊咧，我哋都請嚟咧，剛才我哋介紹過嘅嗰篇嘅文章嘅作者，就係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嘅召集人鄧寶山嘅。鄧寶山你好， 你好。 兩位主持你好。 嗱，睇咗你今日咧喺明報觀點版所發表嘅呢一篇嘅文章啦，咁其實我哋頭先都主要咧集中喺討論咧第一項嗰個定影租金嗰個嘅問題。其實你哋提出呢個定影租金嘅建議，係唔係想繞過咗起始租金嘅嗰個爭拗咧？ 其實就因為我哋都覺得而家都去到尾聲啦，都咁講啦。咁我哋一路都係希望能夠去有起始租金，不過而家政府嗰個取態都相對地強硬啦咁樣。咁所以我都覺得冇咗起始租金，當然即係個後遺症都係好嚴重啦咁樣。咁我哋都多次提出噶啦，其實。咁但係個位就係話，而家其實都會唔會有一個折衷或者係一個補救嘅方法咧咁樣？咁因為而家我哋都聽到有一啲即係個案啦，其實就係即係而家業主都會趁你條法例或即將立法啦咁樣，咁啊，就算你話通過咗，其實即係佢都仲有個真空期，仲要三個月，可能先至最快先可以立法。咁所以已經係做咗好多動作。咁如果又冇起始租金嘅時候咧，我哋睇到即係其實即係嗰個空窗期嘅問題都好嚴重。咁所以我哋都提議緊另一個所謂相對地比較溫和啲或者折衷啲嘅方案，係咪都可以即係叫做？租金凍結咗喺某一個時間嘅咧，咁我哋嗰個定影嘅時間就即係用翻，譬如7月6日，即係嗰個條例刊憲嗰一日，咁就希望咧都係一個即係係有一個標準啦，叫做係咁以後定租嘅時候咧都唔可以話哦，即係好離譜，特別喺呢幾個月裡面，即係都係加租加得好嚴重咁樣咯。 嗱，但係你哋呢個建議咧，係咪幫唔到嗰啲咧？即係7月6日之後往後咧，先至新訂立劏房租約嘅人咧？ 是啊，咁所以呢個都會有一啲限制喺裏面嘅，其實係。咁但係當然啦，我哋有另一個提議嘅，就係其實你譬如舉例，即係話你嗰個立法嘅時候，即係你盡量希望能夠即係個真空期唔好咁長啦咁樣。咁同埋你係咪能夠令到即係嗰一啲嘅即係原本個租約，因為其實政府都有講嘅，即係原租約咧，其實就係可以豁免咧，即係去受呢個條例嗰個監管嘅。咁呢個我哋都覺得係另一個即係需要處理嘅問題。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即係點樣可以令到就係話你生效嗰一日，即係無論喺個真空期嘅問題啦，或者係即使你即時生效，即係你生效嗰一日咧，你都係可以即時咧，即係嗰啲嘅租約咧，都係要跟翻新個法例咧嘅標準咧去實行嘅。呢個都係我哋嘅建議嚟嘅。 鄧寶山嗱，即係其實我哋都明白啦，即係其實如你個頭先個講法就話啊，其實如果而家個即係政策討論都去到即係接近尾聲嘅時候，咁可能都需要有啲折衷嘅方案，咁變咗可能一個定影租金有少少好似係好過冇咁嘅即係意味喺度啦。但係你有冇估計過其實即係嗱咁講真啊，就算真係用翻今年七月嗰個即係市價，而家嗰種市價嚟到做一個即係定影租金，其實同你哋心目中或者同好多組織入面理想的起始租金其實會差幾遠。 我估都如果幾樣嘢啦，因為我哋有唔同團體都可能提出唔同嘅方案嘅，其實係咁我自己喺文章裏面都有提嘅，即係我哋都係覺得係起始租金佢會係比較好啲嘅咁樣。咁而我哋嗰個建議咧，其實就係應課差餉租值嘅，即係150%咁樣。咁如果我哋 用翻我哋呢個標準咧，就用呢、這個即係、所謂市值租金咧，其實可能都會差緊大概 25% 左右咯。咁呢個我覺得都係即係我哋都覺得係我自己文章都有講嘅，即係唔係一個最理想方法。不過就係、是、即係總好過而家政府乜嘢都唔做就即係我裝期喎，即係或者空窗期喎，即係啲業主加租喎，咁我哋冇辦法㗎啦咁樣。咁可能政府都係用一種即係。投降的態度就話哦，即係都係呼籲業主啊，業主都唔好即係加租啦咁樣咁。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你既然就係你要立法，正正就係知道你透過即係業主自願去解決嗰個劏房問題，其實係即係不切實際咯。所以我哋都覺得係咪都可以有一個措施？咁當然我覺得我哋另外都有個諗法啦，就係、是、你先係有一個標準定立咗，即係話咧，即係政府有一個立場或者取態，其實我哋都係要去限制嗰個租金嗰、那個定立個標準。咁你之後再去做一個檢討或者係修訂嘅時候咧，你都可以有一個即係路徑嘅依賴啦咁樣。咁好過即係你乜嘢都冇，然後你就話、哦、我一兩年後會再睇下個情況，會唔會再定立起始租金啊？呢、這個我哋自己好擔心嘅。 但是鄧寶山有沒有考慮到呢、這個建議呢對於即這個叫折衷又或者一個妥協的建議呢對於啲劏房租戶是不是真的達到這麼大的保障呢如果我看回呢較早之前即係社聯啦在七月出嗰個嘅報告啦而家佢哋受訪的租戶當中呢劏房租金的中位數呢是5000元咁大部分即係如果根據佢嘅資料呢即係唔少人係用咗佢嘅月入差唔多達到即係三分一半以上啊嘅月入呢去租住嗰個劏房嘅。咁如果你哋即係去到爭取係希望以後嗰個嘅續租係可以公平啲嘅時候但係又有冇考慮到你七月六號嗰個租金喺租客嘅角度嚟講，係咪真係一個叫做真係最合理嘅租金呢 嗱，我估有兩點我想講嘅，即係第一點咧就係話，我估我哋而家即係都係睇住嗰個即係現實發展去作我哋嘅建議嘅。咁當然我哋自己都立場好清楚嘅，即係我哋覺得點樣先係最好啦。咁我喺文章都有講嘅咁樣。咁但係當然即係我估即係距離呢一個可以實現嘅。即係可能性咧，其實係越嚟越低嘅時候，咁我哋都係要諗點樣可以令到個情況係冇咁差。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我哋講緊呢一個建議，其實係嗰個出發點喺呢個位，因為而家政府即係當佢又唔立起始租金，又唔處理空窗期嘅問題咧，即係其實係而家。就算話究竟而家嗰個租金高唔高嘅問題啊，佢仲要面對一個問題就係話，而家即使係好高，你三個月咧，即係空窗期咧。個業主仍然係有機會去加佢租，咁所以我哋其實嗰個建議其實係想佢處理呢個空窗期嘅問題。咁但係當然呢個係咪即係最理想嘅方法？咁我覺得即係俾政府乜嘢都唔做咧，點都係行前一步。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即係其實政府即係如果大家有真係留意咧，政府佢講咧即係而家係冇唔定立起始租金，就因為咧唔夠數據。咁佢就話等條例實施咗，因為之後要打嚟印，要去即係去申報翻，即係佢嗰個劏房嘅一啲即係基本嘅資料啊，例如租金啊、面積等等咧，佢就有足夠嘅數據咧去定立起始租金。其實如果係咁樣講嘅話咧，即係大家都要留意咧，政府即使以後係推起始租金咧，佢都係根據個市值嘅租金嘅。其實，咁所以如果你咁樣去諗嘅時候咧，其實冇分別咯。其實係咁，所以如果我哋嗰個定影係用緊而家七月六號咧，其實總好過咧，其實係政府係一年後、兩年後再做。咁當然啦，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咁應該定影係咪要七月六咧？你會再推前啲咧？嗱，呢個我哋覺得係開放嘅，你可以定立喺一年前或者兩年前，咁呢個亦都有跡可尋啦。你可以咁講就係話，因為其實喺個政府話要去做租管立法，然後成立研究工作小組嗰陣時，係咪都已經其實有一啲即係業主會加租？咁會唔會將個定影時間可以再推前啲咧？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可以好開放地去討論嘅。 係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如果你有啲乜嘢意見同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㗎。因為即係如果根據數字咧，其實全香港住喺劏房嘅人口咧都成即係。 超過即係22萬嘅咁樣。咁但係咧，另外一個就係鄧寶山，你哋喺文章入邊嘅建議咧，就係關於啲劏房入邊嘅設施啊。如果根據翻而家相關嘅條例草案啦，就係業主係要保養同埋維修咧，供嗰間劏房用嘅排水管啦、污水渠啦、後管啦同埋電線啦。咁但係如果佢哋係違反咗，即係或者冇履行相關嘅義務嘅時候咧，佢都有一啲嘅即係懲處啊，係會係可能要承擔翻嘅。但係你哋咧又更進一步，就係話呢個列明咧，其實都冇仔細列出咧涉及單位安全同衛生嘅基本設施嘅規格，同埋咧列明咧單位如果冇呢啲合乎基本規格嘅設施，能否出租？你哋可唔可以講講究竟你嗰個叫做即係單位安全同衛生嘅基本設施嘅規格係啲乜咧？ 其实呢个我估就即系当然个社会都需要讨论啦咁样，咁就其实如果我哋嘅立场就好清楚嘅，就系话其实而家好多劏房咧，其实都系违规改建嘅，其实系，咁所以其实佢都系未必系满足到咧好多譬如屋宇署嘅一啲譬如采光啊、通风啊，即系等等嘅要求嘅咁样，咁所以当然啦，即系我哋都会觉得其实尤其是喺最近我哋喺疫情咁严峻嘅情况底下，其实好多即系劏房其实都系未有一啲即系足夠嘅一個即係安全嘅保養嘅設施，包括即係好多喉管嗰啲問題啊、U 型隔氣啊，其實呢啲未必有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對於即係劏房户其實係面對緊好大嘅一個即係健康嘅風險同埋威脅。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其實係咪都係可以一併咧，即係其實喺訂立租管嘅條例嘅時候咧，都可以訂立翻呢啲嘅標準咧咁樣。咁啊，意思到即係特別就係我哋睇翻一啲比較一啲惡劣嘅，即係涉及衛生啦，特別亦都係涉及安全，可能係同消防嘅條例有關嘅一啲即係違規嘅一啲嘅劏房咧，其實係咪都要考慮一下，究竟佢係咪應該要繼續存在嘅咧咁樣？ 嗱，不如鄧寶山，我哋喺五點半新聞翻嚟咧，繼續請你講一講呢一點好冇啊嚇，因為都牽涉到一啲比較即係概念性嘅嘢。1872311，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职工盟主席黄乃源话，后日召开记者会交代职工盟嘅去向。有报道指，职工盟昨晚举行执委会会议，通过启动解散程序决定，下个月初举行会员大会。黄乃源话，昨晚举行嘅执委会会议属于例行会议，未能够透露会议议程。职工盟旗下属会社区及院舍照顾员总工会目前大约有300多名嘅会员。义务秘书郑清发话，至今冇收到职工盟解散通知，又话即使职工盟解散，对属会运作应该影响不大，因为工会是独立注册。但他话，由于注册的时候申报地址是职工盟的会址，如果职工盟解散，工会需要另觅地方安置。另外，政府刊憲在2016年成立的香港輔助教研人員工會已經解散。公告顯示，原先的注册地址是职工盟油麻地永旺行的会址。政府宣布，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林文健将会在今个月21日出任卫生署署长，接替将展开退休前休假的陈汉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林文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深信定能够带领卫生署面对未来的挑战。聂德权话：陈汉仪服务政府33年，表现专业，尽忠职守，带领卫生署透过促进健康、预防疾病、医疗护理和康复服务的工作，面对严峻的疫症，带领部门迎难而上，面对挑战，祝愿他退休生活愉快。日本自民党今个月底举行总裁选举，今日开始候选人登记，意味竞选正式开始。前外相岸田文雄、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现任行政改革担当上河野太郎和代理干事长野田圣子登记参选。首相菅义伟今个月初宣布吴国族新党总裁的选举，意味今个月29日选出的新党总裁将会接任菅义伟成为新首相。 日本舆论早前普遍是聚焦在岸田、河野和高市三人，虽然野田当选的机会少，但会起到分散选票作用。英国传媒报道，当局计划放宽英格兰地区的防疫措施，包括将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剔出代表疫情风险最高的红色名单，取消黄色名单，以及豁免已打齐两针新冠疫苗的人士入境英国时候自费接受病毒检测。环境大臣尤俊士说，内阁一个小组委员会预计将会在今日作考虑。按目前的規定，所有來自紅色名單地方或者來自黃色名單地方而又未打齊兩針疫苗的人士，入境英國之後需要到指定酒店檢疫。若然黃色名單被取消，意味日後只是有來自紅色，意味日後只有來自紅色名單的人士需要檢疫。另外，入境英國的旅客必須到私營機構接受強制病毒檢測，收費最高可達399英镑，折合超過4280港元。措施一直受到旅遊業界詬病，批評阻礙國際旅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初时有几阵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期大致多云。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接近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而家仲系需要间封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近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和西湾河泰安楼。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就排到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公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龙尾分别去到政府总部同顺德中心。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挤塞。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噶，龙尾去到纪元。喺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窝打老道相当多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接近果栏。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秀茂坪道秀晴楼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如果我何铿要拣一首歌俾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就一定系呢一首啦。 为今天一年竟不知那天再重聚。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 晚上8点至10点， 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我们讲紧咧劏房的租务的管制的问题啊。大家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嗱，澄清一下啦，就系头先提到咧，就系根据个条例草案啊，业主咧系要保养同埋维修咧系嗰个处所入边所用嘅排水渠啦、污水渠啦、喉管啦，同埋电线，同埋咧系嗰个处所入边嘅窗户咧系要保持佢。是有提供到啦，咁同埋系要固定同埋可以正常运作嘅，咁同埋业主咧，如果接到个租客要求咧，系要求维修之后咧，亦都要喺切实可行嘅范围之内咧，就尽快咧做个维修，呢、這个就系业主嘅义务。嗱，根据个条例草案咧，佢就写明嘅，如果业主咧系冇履行到上述嘅义务咧，咁租客咧就可以俾一个月嘅事先嘅书面通知，即系唔少于30日嘅事先书面通知。就可以终止咧呢一份嘅租约噶啦。咁但系咧系根据全港关注租劏房平台嘅召集人啊邓宝山，佢哋今日喺明报嘅观点版嘅文章咧所写咧，佢哋嘅建议咧就系要列明埋咧涉及嘅单位嘅安全同埋卫生嘅基本设施嘅规格，同埋咧就系列明单位如果冇呢啲合乎基本规格嘅设施咧系咪出租。咁头先亦都同阿邓宝山咧倾紧嘅，请翻佢出嚟解释。邓宝山你好。 系你好，你好。 咁再解释一下啦。你头先就提到啦，有一啲嘅房间咧，基本上连可能系通风又冇啦，或者系窗户都冇啦，等等。咁但系其实如果根据翻即系你哋呢个建议咧，就系、如果系冇一啲咁样嘅相关措施咧，系要有一个罚款，或者系甚至系冻结佢，唔可以放租嘅。咁但是事实上即是香港的劏房呢就可以说游客有事啦，咁亦都有不少人呢因为种种的理由啦是愿意租一些呢是比较即是环境差一些的劏房的，可能租金啦，可能是因为即是供求的关系啦等等。咁如果你加了这些这样的措施落去的时候，亦都会不会担心是减低了整个劏房市场的单位的供应，亦都是拖高了个租金呢？ 我估呢个问题我哋要分两个部分去处理嘅。即係第一个部分就係我估租管嘅立法当然都係要規管返而家喺市场上面嘅一啲即係好唔合理嘅一啲操作嘅方式啦咁样。咁呢个係重要嘅。咁但係都我哋都觉得其实即係透过即係租管立法，其实背后其实应该係有一个精神呢，係话俾个社会听，话俾公众听呢，究竟即係乜嘢嘢嘅即係居住嘅环境物质数先至係一个合乎即係最基本嘅一个人道标准呢咁样。咁呢个我諗係第一个即係最重要嘅前提嚟嘅咁样。咁另外第二个问题就当然头先啊主持人都有提过，即係嗰条条例即係嗰个问题呢，就係、好似话即係业主係要即係履行返个义务咁样。咁但係其实如果你睇返条条例，正如你头先都有提过呢，其实只係陈述咗咧，即係嗰個業主係有嗰、那個即係義務咧，係要去保障咧，即係其實嗰一啲嘅設施咧係即係運作暢順或者係正常嘅咁樣。咁但係咧，即係正正你都有講到咧，就係、如果即係個租客通知個業主就要切實可行嘅情況之下去維修。但係如果佢唔維修係點咧？咁就係個租客咧就可以即係唔租個單位啦咁樣。咁呢件事其實真係好匪夷所思噶嘛。其實究竟嗰個業主唔維修個單位，然後個租客要自己走咁樣，咁呢個其實真係正正就係話，我哋就覺得其實你係咪需要有一啲懲處去俾嗰個業主咧，而唔係即係咁如果嗰個業主係想趕個租客走，咁佢咪唔維修嗰、那個單位，咁咪已經係即係佢咪就係可以即係趕咗個租客走咯咁樣。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即係我哋提嘅嗰個建議就係希望就係你既然係話即係。那個業主有這個義務，但是他如果沒有履行這個義務的時候，你是不是需要作一個懲罰的呢？那個懲罰就是包括我們有兩個、建議，一個可能是罰款的問題，另一個就是他不可以再出租給人，即是也都是斷絕了他的誘因，就是他想趕走租客，所以刻意不去維修。所以我覺得我們其實說的那件事其實是兩個部分的東西來的。 呢度即係鄧寶山想講翻，即係一個去翻租金個問題，都即係有個補充嘅問題啦。嗱，頭先即係上一節就講到即係定租金嗰、那個嗰、那個建議啦。咁但固然即係過去呢一段時間，咁大家即係一個更加簡單嘅問題就是、究竟即係嗰個所謂加租上限，咁就本來就係15%，咁而家即係政府似乎都願意即係就即係將佢降到10%咁，但仍然可能會有啲嘅即係組織或有啲嘅人咧。即係覺得啊，其實10%都唔低㗎，咁再加上其實如果頭先講啊，其實即係冇起始租金之下，就算政府肯即係按照你個做法講法話啊，有定影租金，咁你都講過話啊，其實都可能比原本你哋理想中嘅嗰個起始租金咧，都高成20%嘅咁，會唔會有個可能性就話或者喺你哋立場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嗱，因為你數學上咧就係、既然而家咁高，咁我咪盡量將佢加租幅度降低佢，壓低佢。咁佢咪過幾年之後，你咪即係起碼收窄咯，即係嗰個情況咁。對你嚟講，即係譬如如果而家話，即係政府好似從即係表面上從善如流，減到10%啦。喺你哋立場，其實收唔收貨㗎？即係起碼你哋想即係覺得其實係咪最好再減嘅？因為其實10%都覺得差唔多。 因為我哋覺得嗰、那個即係你由15減到10，咁梗係好過15啦。 係啊， 咁但係其實即係你減咗呢樣嘢，其實係咪令到即係嗰個租客嗰個負擔其實係會減少咗嘅咧？咁呢個咪就係個關鍵，就係話佢係咪可以自由定租先咁樣？咁而家個位置就係佢可以自由定租嘛。咁所以你冇減到10，你減到5都冇用㗎。其實即係如果佢一開始咪佢咪自己同你定翻個租約，或者喺你個法例生效前就同你即係定一個新嘅租約。咁然後嗰個租金其實已經係即係將佢提高咗，可能20%嘅咁樣。咁你減五，其實減十其實都唔係好大分別啦。咁但係當然，如果佢而家講15減10，我而家係歡迎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其實兩樣嘢其實係唔可以分割咯。咁但係當然啦，另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哋而家如果樂觀地去睇，就係、如果呢兩三年嗰個租金其實就係相對地可能係會溫和地向下嘅咁樣，咁可能又會即係、就是、有個好處啦。因為其實嗰、那個租金法例都有講嘅，如果真係嗰個租金指數減嘅時候，佢都係真係要減噶嘛。咁、但係個問題即係翻轉頭，始終都係嗰樣嘢咯。你個定租嗰個水平，你唔去限制佢咧，其實就係你就算。減咗啦，咁但係佢之前已經加曬啦嘛，其實，咁所以呢個位置我覺得政府係冇辦法去面對咯。就算你話我哋覺得好難客觀地去定一個標準嘅時候，咁但係你空窗期嗰個問題，即係你真係呢幾個月或者呢半年裏面或者呢一年裏面，其實加個租嘅，其實我哋係咪都應該要將佢拉翻落嚟咧咁樣？咁呢個我哋嘅建議其實就係咁樣。 最後鄧寶生，我想問咧，就住你哋嘅建議，特別係定影租金嗰度咧，你哋有冇嘗試遊說過議員啊？ 我有啊，其實我哋都一路有同議員有討論嘅，其實係咁，但係當然啦，即係議員就喺佢哋嗰個立場，其實同我哋都好似好接近嘅。咁就起始租金其實好多政黨都同意啊。不過即係去到真係議會度去提修正案咧，我哋又唔見佢去提起始租金嘅修正案咯。咁呢個係我哋好失望嘅。咁政府其實如果你有睇翻即係啱啱即係今個禮拜啦，佢都即係就住議員嗰啲修正案咧，佢真係都有逐條回應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即係議員其實係如果佢可以即係堅定啲，都係提修正案嘅時候咧，可能政府亦都會有一啲回應咯。即使唔係完全回應曬，會唔會都回應部分咧咁樣？但係而家連修正案都冇咧，就似乎政府就冇嗰個好似即係回應嘅嗰個嘅責任咁樣咯。咁所以呢個我哋覺得其實係相對地比較少失望嘅。 好啊，多謝曬你，鄧寶山，傾到呢一度啊。鄧寶山咧係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嘅召集人，電話號碼18723111，聽咗咧佢解説咗佢嘅建議啊。你嘅睇法又係點咧？打嚟傾傾。潘先生，你好，潘生。 系陈建平你好， 你好，就你立峰喺度，你好，请讲啦。 系啊，我就觉得咁嘅，就关于劏房租金贵与平咧，其实我哋而家去租楼咧，咪有个市值租金嘅系嘛？市值租金就根据差饷啊，或者你嘅楼龄啊、地区啊嚟定啊嘛，即系我哋即係客觀嚟定啊嘛， 即係差響物業估價處嗰啲嘅數據資料啦。 唔係，我哋自己都可以參考噶嘛。譬如你只樓齡50年嘅，啲樓咁貴噶啦，咁舊啦，你係咪唔能夠租得太貴咧？個市值租金。譬如如果係新樓500尺租10000蚊嘅，租20000蚊嘅嚟講啦，咁你50年樓，你冇理由再租到20000蚊啦，係嘛？ 嗯嗯， 係嘛？咪照個比率嚟計咯。 咁如果你劏咗五间房，咪五间房嚟分咯， 嗯， 系嘛？所以我就觉得呢个政府而家咁实行推行呢个租金管制咧，我就一啲都唔即系唔会话惊啲业主话唔做嘅。点解咧？业主如果你系做开劏房咧，你翻转头根本就好困难嘅。点解咧？你咩投资嘅成本系好大噶嘛？样样都投资晒落去噶嘛？你话唔租，咁呢啲楼卖俾边个咧？ 嗯， 唯一嘅出路就是市建局啫。 嗯，好啊，多谢晒潘先生你嘅意见同睇法嘅。嗱，电话旁边俾我哋即刻请嚟咧，立法会议员啦，就系、是、立法会2021年业主与租客综合修订条例草案嘅委员会主席啊，郑永信。郑永信你好， 你好。 系啊，你好，两位主持人。 系嗱，今日咧，我相信你都睇咗阿邓宝生咧，佢嗰篇嘅文章啦。咁我谂特别，不如主要系倾一倾咧呢个定影租金嗰个建议啊。你哋觉得即系呢个建议是否可行咧？ 即系首先咧，我都要多谢咁多即系一路关心劏房嘅朋友提出唔同嘅意见啦。即系其实咧，过去咧嗱，呢个条例草案咧，其实已经完成咗12阶段噶啦。咁应该好快就10月中嘅时候咧，就会翻去立法会大会嗰度即系去审批嘅。咁咧而家咧就过去其中有一个争议点咧，都系大家比较关心啦。当然即系不除咗系嗰个15%同10%嗰个上限之外咧，亦都系都有讨论过关于起始租金嗰个问题嘅。咁其实当中都有好多朋友都有讲。讲过噶啦，譬如不论系话用呢个区域去划啦，又或者系即系用咩消费物价指数加啲咁样去计啦，咁样咁我都明白嘅，即系我哋自己都不嬲都觉得起始租金咧都有佢个实质嘅需要嘅。不过过去咧喺嗰六次嘅会里边咧，其实都政府都多次解释过噶啦，即系佢哋今次唔能够做起始租金嘅原因啊，因为佢哋咧即系因为过去都系比较难咧去制定嗰个嘅租金嘅指数，即系嗰个价究竟系四楼五楼嘅价钱咧有窗冇窗啊，点样去计咧？佢哋觉得系难做嘅，咁所以佢哋话现阶段就未必能够做得到。咁但系佢哋都冇排除到话之后会有机会做嘅。咁所以我谂我哋而家现阶段咧都系暂时系赞成咧，先通过咗呢条条例先嘅。咁但系即系究竟日后我哋嚟紧点样再做落去咧？我谂可以更加可以继续俾意见咯。 嗯，但系即系嗱，即系头先提到即系你哋而家嗰个暂时嘅取向啦。咁但系譬如头先一开始问就话今日譬如阿邓宝生佢哋嗰个建议啦，佢哋有建议就话好啦，唔好拗起始租金嗰样嘢啦，因为就好似你头先咁讲，都几麻烦嘅。咁究竟点样计咁？咁但系起码点样去防范而家大家好关注嘅嗰个所谓空窗期，啲业主趁机加租加到好高先咁样样。咁而家个建议就话，咁嗱，唔系计一个所谓叫做起始租金，就叫即系佢而家个讲法叫定影租金。总之就是、都系定一个叫做起点。咁就个定嘅方法咧，就总之就系、是，你嗰条法例，你嗰草案系七月提出嚟噶嘛？ 七月 我哋咪系啦，咁我哋咪用嗰个提出嚟嗰时间。嗰一刻定咗佢，嗰、那個就係起點咯。咁你譬如你自己又好，或者你覺得你哋嘅即係議員又好，點樣去睇呢樣嘢咧？即係唔好去拗點樣去計起始租金，但係都用個方法定咗佢，等佢唔會話俾到一個空窗期咧，俾大家俾個空間咧，啲即係可能啲業主狂加租啊咁。 我諗即係不論係起始租金又好啦，又或者有啲唔同民間嘅方案提出嘅一啲建議咧，即係其實都係相類近嘅，即係都係一個係而家一個位置，就係究竟點樣係即係嗰個租金係咪真係可以釐定，同埋呢一刻我哋做呢件事係咪合適啊嘛？咁我頭先都講咗啦，即係我哋呢刻我哋自己認同咧，我哋覺得應該政府先做咗而家呢啲嘅工作先嘅，即係咧，即係如果我哋拗嗰個嘅起始租金，又或者用唔同嘅方法咧去所謂定嗰個租金咧，其實咧嗰、那個爭議同埋咧嗰個傾嗰個過程咧係會仲耐，我相信咧政府亦都咧。好，我都幾肯定咧，佢都未必會咧肯去接受嘅。即係就算我哋都試過好多次噶啦，你提出咗修正案，政府話如果你通過咗咧，佢哋就會收翻條條例。我覺得都會幾大嘅可能係咁樣，因為佢哋覺得喺現階段做呢件事咧，嗰個反應嗰、那個效果會係點樣，佢哋好難評估嘅。咁當然我自己覺得定起始租金亦都有佢個需要性喺度啦。我自己就唔係個好認同咧，話政府話一定會定咗起始租金啲人咧就會唔做啊走啊咁樣，我都未必係完全認同嘅。咁但係我都係我就覺得咧，先做咗呢條例先。 咁跟住咧，我哋咧睇兩年，其實咧我自己都多次講咗，政府其實都有應承，都有叫做講過嘅，即係話條例生效咗兩年，跟住咧一路呢兩年咧，我哋就收翻一啲差餉物業估價處一啲嘅數字，睇翻個租金嘅水平，我哋揸緊條數啦。而家10萬個單位個水平係幾多錢？係每一個單位點樣做？咁其實我哋就有好多嘅工作咧，可以係一路做落去嘅。因為我成日都話咧，劏房租管咧就並不是咧一劑藥咧就可以處理曬所有嘅問題嘅。頭先都好多聽眾都有講到啦，其實仲有好多嘢係可以做嘅。是不是可以定个减少劏房的路线图呢？是不是可以呢继续将进一步去计下条即是怎样是支援那些劏房户呢？怎样是可以做到追踪调查呢？其实中有好多东西可以做下去的。咁所以呢我都是那句啦，我多谢即是有些不同的朋友去讲这样东西。咁但是我都希望呢大家先是做了这一步先，跟住就一步一步做下去。 嗱我咁讲啦，郑永顺，即是我明白，即是譬如可能你觉得啊，或者有部分议员或者有大家有亦都会社会上有人觉得即是做了先啦咁样。咁但是会不会即是我呢个我是即是当是替那些即是组织或者有关心的人问啦。会不会有个情况就是如果而家又冇起始租金又冇定性租金冇任何管制。好啦我哋尽快退。咁但亦都即是同时间亦都可能有啲业主加租啊咁。咁变咗其实一开始嘅时候呢其实租金已经好贵。咁你一开始好啦就算即係由于你一开始租金好贵你有咗租務管制啦但其实都好贵嘅。你话之后政府有冇可能做任何嘢压返低佢呢可能好难㗎喎你已经係即係加又加咗囉咁点呀你几年之后要求大家减租即係会唔会有难度同埋如果具体啲如果真係一个租金水平嗰度个问题上面好啦如果你话而家喺冇任何定起始租金呢啲嘅做法嘅时候立咗条法例嘅。第二日政府你觉得有乜嘢方法可以去真係可以去所谓喂如果到时候发觉其实真係太贵喎係咪真係压得低㗎呢即係会唔会变咗係即係做咗出嚟你而家呢一刻唔去管佢到最后其实就冇得管呢 好啊，我自己就有三个睇法嘅。第一咧，就即系当然啦，我哋排除咧，即系可能条例生效之后嗰三个月，真系有一部分嘅业主咧，尤其我哋再次呼吁啦，就唔好咁样做啦。佢哋真系会大幅加租咁样去做都唔定嘅。咁但系第一咧，就系究竟而家嗰个业租客。佢係咪真係有一個能力係可以佢話交租加租啊？我加你三成租啦，加你四成租啦，咁跟住佢哋嗰個租客真係可以值得到咧？佢根本就其實個市場咧係未必能夠係承載得到呢一個嘅佢哋所謂嘅大幅加租嘅租金嘅。升幅嘅，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咧，我自己咧成日都講咧，劏房租管咧係我自己一路我哋推嘅三部曲嘅其中一部曲嚟嘅。我哋先做咗租金津貼，我哋亦都咧嚟緊係今年同埋下年咧最少有5000個以上嘅過渡性房屋單位供應。我都多次同啲業主講，劏房嘅業主講咧，如果佢選擇大幅加租咧，我哋一定會逼政府咧再做多啲。做到其實夠足夠個市場咧，係去承載過渡性房屋嚟緊有5000個單位，跟住嚟緊咧，我哋賓館嗰、那個同埋酒店咧，嗰度有1000個單位，我哋出緊台噶啦，一路喺度做緊，咁我相信都係可以承載得到。第三咧就係咧，我都係。系同咁样睇啦，即系如果真系有啲业主继续系因为呢条劏，因为有劏房租管，佢继续加幅、继续加租，如果个租金系继续呢一两年咧系再不断咁样上升，我谂我哋即系不论系政府又好、政党又好咧，系唔会排除用任何嘅方法去再有好多更加多所谓嘅辣椒咧去加落去，等到嗰个租金咧系唔可以嘅不断咁上升。 不过郑永顺其实究竟应该咁讲啦，我哋点解要做劏房嘅租金管制出嚟咧？其实就系过去好几年啊，社会系讨论咧，就系劏房嘅租金咧系高到一个不合情理嘅地步啊嘛。咁而我哋真系实际睇翻个数字啦，即系根据翻劏房嗰个研究小组嘅调查啦，系有成11万间劏房系存在，有成22万人咧系住咗喺入边噶嘛。咁所以你头先所讲嘅，譬如过渡性嘅房屋，无论佢5000好6000好，佢都只系能够消化到呢个嘅市场份额咧嘅一小部分。咁呢个第一样嘢啦，即系需求者依然重啦。第二就系如果你话即系啲租如果啲业主狂加租，个市场系咪承载唔到？咁但系个现实问题就系，当佢哋冇其他嘅一啲嘅房屋嘅选择嘅时候，佢哋依然系要向翻个劏房市场去进发去揾地方住噶啦。咁所以变咗，如果我哋而家即系又冇起始租金，或者系冇其他嘅方法去限制咗嗰段空窗期，防止业主系大幅加租嘅时候，会唔会到最后你立咗一条嘅租务管制嘅条例喺度，但系达唔到个政策嘅原意呢？ 嗯，多謝你燕平。我咧就覺得我同你係冇矛盾嘅，我都做咗十幾年咗啲舊樓嘅區議員，我好清楚舊樓業主嗰種嘅困難同嗰種痛苦嘅。所以咧，其實咧，即係究竟點樣做咧？我不論我就算依嗰個起始租金咧，我都係冇任何嘅異議嘅，我都係贊成嘅。不過喺現階段，我哋都係重新啦，先做咗呢一個先。咁你日後其實仲有好，頭先都有講到啦，即係仲有好多空間咧。我相信，我希望真係今次係第一步，跟住大家日後可以傾多啲。究竟嗱，首先你講話哦，5000个、6000个過渡性房屋，咁根本就杯水車薪救唔到。咁係咪即係再應該再起快啲咧？再起多啲咧？公屋嗰個供應係咪應該要講多啲咧？其實個焦點應該係喺呢個位，我自己覺得，即係呢個劏房租管咧，只係一個短期嘅保即係一個止痛嘅藥，咁但係咧就不能夠醫長期嘅病。但係其實呢個短期嘅藥咧，其實亦都救到一啲嘅，因為你始終咧係有2+2嘅4年嘅保障，有一個即係唔可以超過10%嘅加幅嘅上限，有一個標準嘅合約叫打離印嘅。咁其實呢啲種種咧，我自己覺得咧都係對於㓥房户咧點都會有多一份嘅保障嘅。咁先做咗呢一份保障先，咁跟住我哋咪一步一步去做咯。咁起始租金我係冇矛盾嘅，我哋係贊成，係覺得個日後要做嘅，但系我哋都系话啦，而家现阶段做咗呢件事，咁你两年之后、一年之后睇住个情况咯。如果见到个情况系继续唔好嘅，咪继续加落去，继续做一啲新嘅方法喺度做咯。 好啊，多谢晒你，郑永信嘅系立法会相关条例草案委员会嘅主席。睇嚟李立峰喺个政治上唔系太可行，即系关注团体提嘅建议。 咁我谂即系好多时喺呢啲政策入边，大家都要系一个即系现实嘅平衡啦。即系嗱，郑永信嘅讲法就系、是、喂，即系你仲咬落去都搞唔掂嘅，亦都唔可能个感觉就系未必政策。即係政策局方面未必一定啊咁容易同你傾呢樣嘢，咁就會唔會係即係有少少待住先嘅意味啦，係咪？即係做咗先，咁就推咗先，咁就都係好過冇。咁但係我諗即係其實某程度上你可以話頭先鄧寶山嘅講法都係嘅，都係好過冇咁解咯。 好，跟住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新界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石角路对开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咧挤塞嘅，车龙排到近清水湾半岛。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近黄竹坑道，香港仔运动场对开。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西湾河太安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兴利香港控股。百本医护排第四的股份编号是8495，之后是国贸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比高集团、中国公共采购、中六、中国煤层气和裕德国际。美元的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4，日元109.97，瑞士法郎0.927，加元1.266，人民币6.456，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兑美元0.731，新西兰元兑美元0.707。港金报16,350元，比上日收市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3.96美元，卖出1794.87美元。港汇指数101.2，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一啲交通意外啦。较早时，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石角路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龙翔道游乐场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队明爱医院噶啦。重复一次，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龙翔道游乐场中线嗰度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还是需要间封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马坑涌道，反方向东九龙走廊去观塘，现在龙尾排到何文田港铁站对开。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柯达大厦和西湾河泰安楼。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好长，排队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在 Megabox。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过了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多车，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所以一路排到去近政府总部。马基仙峡道上行近住梅道慢车，龙尾排到去红棉路近下角道。花园道落山都是车多繁忙的。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渔港湾。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反方向出去九龙近住银禧花园那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挤塞，龙尾去到灰沙围。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啟德隧道了。啟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因为车多，现在是需要间歇性封闭的。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龙翔道游乐场的交通意外是清了场的了，车龙有待消散，排到近明爱医院。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体坛一二三， 我是徐家乐。以为完了奥运就见不到我，见有可能啊！嚟紧仲有大把精彩体育赛事，留意港台体坛一二三。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伟勤、叶婉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如果我阿一要为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揀一首歌，我会揀呢一首。 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 哇，啲歌词咁明显啊，一听就听得出，摆明呢一首歌系送俾听众㗎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 晚上八点至十点， 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到底科技是否可以取代人类作为运动项目的裁判呢？如果我问大家最近有什么很具争议性的科技裁判，大家可能就会想起足球上面的 VAR 系统啦，又或者是网球的鹰眼系统啦。这些系统可能令你支持的球队或者球员由赢变输，一些體毛級的越位亦都可能令他入球無效，他們的判決有時都充滿這個爭議性的。而且在場的球證在某些情況下是不可以推翻這些電腦或者是科技作出的判決的。其實科技做裁判又怎知 VAR 和鷹眼呢？利用科技分別比賽勝負，其實是可以有兩大類的裁判的。第一類呢，就是規則其實是沒有什麼爭議性的，科技亦都非常可靠，基本上呢长时间里面我们已经没有再用人呢去参与这些决定的了。例如游水和跑步有没有偷步啦，比赛的计时啦，决定名次这些情况呢基本上已经是完全自动化，交给电子感应器和计时设备帮我们准确地量度这个运动员的成绩。而且如果不是用电子设备，你的成绩也都不会被计落这个世界纪录上面的。 在球类比赛里面，例如足球的门线技术，一些犯规触网的情况，因为这些情况其实是黑白分明的，所以裁判基本上是完全信赖科技去做这个决定的。最具争议性的呢，往往都是一些牵涉到人类主观的判断，其中足球比赛就特别多了，例如给不给红牌，是不是十二码，有没有越位。始终人工智能呢是没有感情的，在规则容许球证做主观决定的时候，科技的介入呢往往就会令到观众有更加多的争议。当然现在这些争议也都已经成为比赛的一部分，科技能够成为裁判最佳的拍档，为大家带来更加精彩的赛事当然就最好啦。蓝地球苏轼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时间来到晚上的6:44，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了。李立峰，昨日中午的时分天气突然间转差得很厉害。 是啊，突然间落大雨。 是啊，在不同的区域其实都是受到影响的。有些就是比较厉害一些，有些地方譬如九龙区大概黄大仙范围，应该就是去到下午2:00开始就个雨就去到那一带了。咁但系其他地方咧，就更加早咧受到呢个坏天气影响。 嗱， 但系有一区嘅居民咧就觉得，哇，点解发生咁嘅事咧？就系将军澳区系一度咧出现落薄嘅现象啊！呢个亦都系有记录以来啦，第三次咧喺九月落薄噶啦。嗱，咁我哋咧又要即系同大家去讲一啲嘅科普知识啊！咁到底啊九月去落薄系咪都相当之罕见啦？佢个气象天文气象嘅原因系啲乜嘢咧？电话旁边咧，请嚟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江伟，江伟你好。江伟， 系你好，大家好， 你好，系真系要同大家讲一啲科普知识啦。不如首先讲讲啦，即系市民可能唔明落薄系点解咧？ 落薄咧就系、是、譬如我自己讲翻寻日嗰个情况啦，咁就系、是、香港嗰个大气咧系相当唔稳定，咁啊加上大家有印象咧，寻日朝头早嘅时候咧比较好天嘅，咁啊比较晒，咁所以咧就晒到好热，咁呢啲热咧高温咧就触发咗一啲强雷暴。咁咧，我哋知道其實大氣咧嗰個温度咧，一般就隨個高度咧增加而下降嘅。咁去到某個高度之後咧，嗰個温度會低過零度噶。咁我哋嗰個叫做凍結層啦嗰個。咁呢個凍結層嗰個高度咧，就每年會有啲變化嘅。咁啊即係隨住個季節。咁而家呢個時段就大約離地面係5000米高左右啦。咁咧喺呢啲強雷暴入邊咧，佢有一個特徵咧，就係佢個垂直個運動咧就好猛烈嘅。咁所以一啲上升嘅氣流咧，就會將啲水氣咧就帶到上凍結層以上，咁啊低過零度啦嘛，咁啊開始就結冰，咁啊因為嗰個垂直運動好犀利啊，咁所以嗰啲冰粒咧就喺呢個大氣入邊咧就不斷就打滾，咁啊吸收咗其他水分，咁啊越滾越大，咁啊好似嗰啲雪球咁，咁啊當嗰粒冰粒咧如果係大粒到呢啲上升氣流再承托唔到佢嘅時候啦，咁佢就跌落地面，咁就形成咗即係落薄啊嘛。即是我哋尋日喺將軍澳嗰邊啲市民見到個情況咯。 咁但可唔可以解釋咧？點解好似落薄呢個現象係區域性嘅？以往都係嘅喎，即係似乎落薄係集中喺某一個地區喎。點樣去解釋㗎？ 咁首先咧就即係落薄咧，呢啲係一啲要係好好強烈嘅雷暴底下發生啦。咁所以一般呢啲即係好好強烈嘅雷暴咧，咁佢可能即係喺特定某一個區，譬如今次就呢個將軍澳嗰邊出現。咁其實咧就大範圍嗰個天氣咧就尋日都係相當唔穩定噶啦。咁之後呢啲高温觸發嗰個雷暴係邊一個區出現咧？咁就有啲隨機性嘅。咁譬如尋日就係將軍澳嗰度出現。咁不過咧就要留意咧就係頭先你講話譬如淨係喺某一個區出現咧就並唔係嘅，有啲情況咧嗰啲冰雹咧，即係嗰啲冰雹咧，唔只止一區嘅。譬如我哋見過，譬如特別係啲春天嗰陣時嗰啲，譬如可能有啲冷風落嚟，有啲冷暖風相撞嘅時候咧，都可以出現啲冰雹噶。咁嗰啲情況咧，就可能即係連續幾區都有啦。咁啊，不過佢唔係同時啦。咁啊，視乎嗰個雨區，可能譬如假設嗰個雨區由西至東咁樣掃過香港嘅，咁可能就先喺元朗，跟住荃灣咁樣一路咧向東騰，咁啊會連續幾區都會見到有呢啲現象嘅。咁嗰啲就即係大範圍啲啦。咁尋日嗰種咧就即係比較係集中喺某一個區域嘅。 係，我諗對好多一般市民嚟講，可能比較好奇話，覺得即係有趣就話啊，其實薄始終有啲冰粒啦。咁但係其實而家都仲叫做夏天啦，係嘛？咁就好似喂好熱，咁但係就會落即係落冰粒咁啊。咁但係其實譬如落薄同個即係季節其實有冇咩關係嘅？ 同個季節啦，我哋如果睇翻我哋啲記錄啦，咁其實最常出現咧，其實就反而係三四月嗰陣時。因為咧去到夏天咧，其實就反而少啲嘅。其實因為夏天咧嗰、那個大氣層底層係比較熱啦，開始。咁所以啲冰啦，啲冰粒咧好多時咧未跌到落個地面嘅時候咧，就已經融曬，咁啊大家都就見唔到啦，見到係啲雨。咁啊真係要嗰、那個對流活動好強嘅時候，啲冰粒好大粒，大粒到咧佢跌落地面，即使係譬如尋日咁熱。都融唔曬，咁啊落到嚟都仲見到有冰粒嗰個情況，咁先至會見到有冰雹咯。所以如果睇翻個季節性嘅話咧，其實就反而集中係三四月咧就仲多啲嘅。 係冬天反而唔會乜滯嘅。 冬天就冇啦，暫時如果我哋個記錄咧就冬天啦，即係講緊譬如十月、十一、十二、一月都未有呢啲報告過嘅嚇。 但如果是三四月的话呢，似乎跟九月的温度都会有些差距。 是因为其实它的形成的机制有少少不同的。因为譬如九月这些，譬如即是说七八九月，九月我笼统一点说，七八九月这些呢就可能是多些情况是因为一些高温触发的强雷暴。但是去到三四月那些呢，咁可能係一啲同啲冷暖風相，即係啲冷暖氣團相撞嗰啲情況。咁譬如可能大家聽嗰啲西北石湖風啊，嗰一啲嘅 case 會多少少咯。 係。 咁嗰一種佢即係產生嗰個對流嗰個機制咧，就唔係好似尋日嗰種純粹係靠個熱力令到有啲上升氣流啦。咁又有另外一種即係機制。 系嗱，我睇到有啲報道咧，有啲人士就話，即係尋日個冰雹咧，大概好似一個五毫硬幣咁樣啦。咁有一啲就話，即係都冇損壞到嗰個財物嘅。但係我記得咧，以前係真係曾經試過，因為落雹咧而令到譬如某啲車可能嘅車窗啊等等啊受到損毀。其實即係冰雹佢嗰個嘅破壞力會係點樣嘅咧？即係市民佢有冰雹嘅時候，咁其實應該點樣做咧？ 尋日嗰個咧，我哋收到報告都樣貌係五毫子咁大嘅，即係講緊直徑大概即係兩 cm 度啦，即係兩厘米度啦。咁以前咧就我哋有收過一啲再大啲嘅，譬如2014年嗰陣時咧都有一次我哋都有啲比較大嘅一啲損毀啦嗰次，如果大家有印象，2014年嗰陣三月尾嗰次，咁你比外國嗰啲咧，其實就外國啲可能仲大粒，即係如果大家可能有啲上網睇啲片係仲啱大粒嘅，咁因為始終香港就即係亞熱帶地區啦，温度就高少少，咁出落到嚟咧都可能會勇敢少少啦，咁但係總之咧就係如果有啲落雹期間咧。就市民就應該一定要在啲安全位置嗰度避開啦，譬如留喺個室內嗰度，咁啊即係唔好俾佢跌落嚟咧就擊中。咁你話譬如就算尋日嗰啲，咁其實都最好留翻喺室內嗰度咧，就 即係暫避啦，最好都要。 啊，有啲市民會話，譬如我舉住把遮咯，舉住把遮得唔得㗎？ 最好就留喺室內咧，就穩陣啲啦，梗係。 係啊，咁其實如果計翻近年咧，香港落博個嘅即係頻密程度咧，有冇啲任何變化？ 如果我哋睇翻過去二十年啦，2001年到2021年啦。咁總共有12日咧，我哋收到有啲冰雹報告嘅，咁一般都講緊1至2年左右即係出現。咁對上嗰次就早少少嘅，就2016年7月。咁你話嗰個都約莫係咁上下啦，出現嗰個頻量，即係一兩年啊，或者有陣時隔耐啲兩三年啊，都唔出奇嘅嚇。 係係，有冇話即係譬如一落雹嘅時候，有冇話一個即係比較典型會落幾耐咁樣咧？ 通常呢啲強嘅雷暴咧，佢嗰個生命周期比較短少少嘅，通常係啦。咁就你不過視乎每一次嗰個天氣系統唔同啦嚇。咁譬如如果尋日嗰個情況咧，我哋約莫1點鐘左右收到啲冰雹嘅報告，咁同佢相關嗰啲即係強雷暴啲區域咧，咁我哋見到一路影響住香港嘅東面啦。咁去到大概2點零，大約莫3點。左右咧就開始減弱咯。如果尋日嗰個情況 嗯，另外一個咧都想問埋嘅就係尋日有一宗嘅不幸事件啦，有一名嘅男士咧，佢喺西貢嘅相思灣就撐獨木舟啦，去綠彈島啦，咁跟住就落大雨啦，行雷閃電啦，咁然之後佢哋就即係上岸啦，咁跟住佢其實見到有船咧，佢就以為係有船嚟到救援，跟住就落水，咁跟住就喺水入邊咧就俾雷擊中。是昏迷了送院之后不治了。我想问这些意外呢你们过往有没有即留意到有些相类似的情况曾经发生过的？ 有啊，其实类似的新闻呢就间中我们都听到。其实这些情况就不论香港啦或者外国呢，其实都间中都有听到类似的事件的。其实 咁但係譬如市民佢可能呢出到去海嘅时候啦，由于佢唔係团队活动啦，佢可能未必真係察觉到呢原来有个雷暴警告喺度嘅咁样，咁甚至佢係觉得嘩即係个雷嚟啦，不如我快快脆脆呢去走近岸啦咁样，咁佢因为估算唔到个雷几时会嚟㗎嘛。其实你哋有啲乜嘢嘅建议同做法呢，佢真係喺个海入面咁应该点处理呢？ 我想其實最重要呢就是譬如我們進行這些活動之前呢，我們即留意回個天氣的預測先啦。如果譬如真的我們譬如有提到個天氣會轉差的，看看可不可以不要去，或者安排即其他比較低風險的活動。如果就算譬如真的去了，都應該呢就看看可不可以安排到有些即時撤退的方案，即應付這些突發的天氣情況，即盡量避免即是說在個海中間走不到那些情況出現，最好就即如果你說在海裡面遇到雷暴，即第一樣要做的就當然是保持鎮靜，盡快離開個水面和找地方避啦。如果你說譬如今次他這個情形的，去到話呢情況咁即係相當不幸啦！呢個情況係咁我知道譬如唔同類型嘅水上活動咧，佢都有啲應急嘅安全嘅措施，都有少少唔同嘅。譬如你話玩獨木舟、玩風帆都有少少唔同嘅。咁我覺得進行呢啲活動之前咧，都可能了解翻，如果呢一種活動佢遇到呢啲有雷暴嘅時候咧，佢個相關應急嘅方案點樣做係最好。咁當然去到嗰啲地步咧，其實所有方案咧，即係都係盡量即係盡量補救，或者最好咧就係預先頭先我提過啦，即係話出發之前預先咧就睇下個天氣情況，同埋睇下有冇可以一啲安排定即時撤退嘅方案啦。 計算好個路線，譬如有冇啲中途嘅靠岸位，佢預計可以好快上到岸嘅咧，咁樣咁做足相關嘅措施。喂，多謝曬你啊，江偉同我哋介紹咗好多嘅科普知識，感謝你。唔該曬，拜拜。江偉咧係天文台嘅處理高級科學主任啦。我要報一報而家嘅天氣先。而家温度咧就係攝氏29度，相對濕度咧77%嘅酷熱天。 天氣警告現正生效。而根據天文台的預測，今晚和明日的天氣預測就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會有驟雨，明日初時有幾陣雷暴，日間部分時間是有陽光和酷熱的，氣温介乎28到34度。請大家如果你真的要做水上活動的時候，特別要留意相關情況。休息一陣，轉頭回來我們跟大家講另外一個，就是運動員的出去參加一些代表香港出去參加比賽的遴選機制。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慢性阻塞性肺病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黄慕莲医生， 所有肺病的病人都是有三个大的困难的。第一呢，其实他们唞气困难；第二呢，断症困难，因为这些慢性肺病的病人很多时平时已经有感冒这样的症状，是吧，会有些咳啦、痰啊、流鼻水啊，咁基本上就同嗰个新冠肺炎嘅症状咧，好难分开嘅。咁你谂下啦，即系年头到年尾，咁自己又担心，其实系唔系咧？咁如果系咁，倒不如早啲打个疫苗，早打咪早安心咯。去到年尾嗰阵时候，可能系流感嘅季节，咁两样真系好难分噶嘛。咁不如早啲打，有个保险咯。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喂，听讲你住喺豪宅噶喎？ 系啊，得我一只豪，我住嘅都系豪宅嚟嘅。喂，咁你又几时搬走呢个真皮啊？ 秋天到啦，作为一只蟹，要换壳先至可以有大啲嘅空间去生长噶嘛。 喂，佢又走去白间屋啦。 寄居蟹系咁噶啦。 喺大自然之中，不同生物都有不同嘅栖息方法。喺港台电视31生态、生物、环保、自然节目，睇多啲自然，自然识多啲自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回嚟自由風，自由風啊！李立峰啊，喺2020年嘅時候啦，審計處有一份嘅報告咧，就審查到香港嘅體育機構嘅。咁當中除咗係關於啲唔同嘅即係相關嘅總會嘅管治之外咧，亦都涉及到咧佢哋點樣去遴選運動員嘅。其中特別就係指出咧，譬如就係喺游泳嗰方面啦，2018年咧亞運嘅男子嘅游泳隊咧嘅選拔嘅問題。咁其後咧，其實港協暨奧委会亦都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他们就做了一份的报告出来，关于运动员的轮选机制，他们有些建议，我想最简单来说就是要有一个上诉的机制。 要有一個上訴機制啦，同埋整體嚟講就係成個機制係咪公平？因為始終即係我哋之前講奧運啊，都講過好多次啊，即係其實運動員好辛苦，即係訓練咗好耐，咁即係爭取好嘅成績。你去到輪選嘅時候，係唔係真係能夠最值得俾佢參加國際大賽嘅運動員，真係可以俾到佢機會咧？咁我諗呢樣嘢其實對運動員嚟講，以至到對整個社會嚟講都好重要。 公平啦，同埋個目標就係增加個透明度，等其他人咧一睇就睇到咧你個清晰嘅準確嘅輪選準則咧，到底係喺邊度？嗱，關於呢點，我哋七點鐘新聞翻嚟再傾。1872311， 中國正式申請，中國正式提出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PTPP。喺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話：中方喺近一年前表達咗積極考慮加入 CPTPP 嘅意願，一年內。中方根據協定的有關規定，與各成員進行非正式接觸，在對 CPTPP 協定條款進行全面研究評估的基礎上，按照有關程序和步驟，中方正式提出申請加入協定。他說，中方認為在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達成的基礎上，中方加入 CPTPP 有利於推動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亦都有利于促进全球日后经济复苏、贸易发展和投资增长。下一步，中方将会按照协定有关程序，同各成员进行必要磋商。天气方面，在微风下，广东沿岸天气酷热。本港方面，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为元朗部分地区带来约50毫米雨量。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灿都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西大约530公里， 预料向东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日本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日初时有几阵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气温介乎28到34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多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福亨村有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三圣，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福亨村有意外，车龙排到近三圣。至于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中线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咗一段时间，咁但系交通都系比较繁忙，龙尾就去到近泽安村。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交通比较挤塞，而且车龙排到落山道，啟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因为车多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和太古城，东隧九龙入口交通繁忙，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乐翠坪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江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临时街那段交通非常繁忙，车龙一路排到去告示打道近湾仔交汇处，而江乐道中反方向去湾仔近交易广场一带交通都是比较挤塞，花园道上行近爱都大厦一段的车龙排到落去近下角道，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彩虹村。咁而家彩虹交汇处一带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嘅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嘅龙尾就喺圣约瑟英文中学对开。咁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一段嘅龙尾喺星河名居。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咧，而家交通都系比较挤塞。咁近住澳海城嗰段咧，车龙排到近兴华街西。漆咸道南介乎加士居道至到梳士巴利道来回方向嘅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咁而家尖沙咀一带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嘅。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梳士巴利道一段，车龙一路排到近窝打老道。咁而广东道落去梳士巴利道咧，交通亦都系繁忙，同埋九龙公园径嘅车龙咧，一路排到去渡船街。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嘅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蛇村一段，车龙就一路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科学园。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福亨村嗰段，因为有意外咧，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三圣。咁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就系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封措施取消。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2倾力直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 今届全运会，香港派出169名运动员出战18个项目， 分别是剑击、单车、射箭、体操、田径、棒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沙滩排球、高尔夫球， 还有武术、拳击、跆拳道、空手道、棒篮、皮筏艇和马术。 支持香港运动员， 紧贴港台电视32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于9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必须佩戴口罩、量体温及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同孕妇，记得保持社交距离。 出示身份证后，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同派发选票。 将填好的选票放入封套，再放入票箱。 年代大劇《大江大河》，三位年轻人的奋斗故事。 宋运辉天资聪颖，但是生于农村的家庭背景令他备受歧视， 但是他没有放弃，他相信不断努力总有一日会改变到家族的命运。 晚晚睇国剧830《大江大河》，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喺7:00新闻之前啦，我哋就提到咧，港协暨奥委会啊，佢哋向全港所有嘅体育总会啦，同埋机构啦，发表咗一个运动员轮选政策及指引嘅。其实系要求咧各个总会咧清晰订立一个选拔机制，亦都咧有一个上诉嘅机制嘅。嗱，其实发生过啲乜嘢事咧？喺运动员嘅轮选嘅问题上面啊，头先都提过啦，就系、是。之前审计报告亦都有批评嘅，就係讲到2018年呢亚运男子游泳队嘅17个嘅泳手啦，其实呢只係有6个呢係符合咗个轮选准则㗎，另外有11个呢就係因为其他因素获选，咁当中呢亦都有指呢係涉及到即係泳总委员嘅仔啦咁样，咁所以审计处就建议呢要清晰公布嗰个选拔准则啦，同埋妥善记录呢选拔嘅理据，亦都要提高呢上诉机制嘅公正性。而正是举行紧的全运会在选拔的方面亦都有一些争议的。空手道总会之前曾经发生过因为选拔的问题不公平，就被港协暨奥委会暂停过会籍的。而在今届的选拔里面，就是上届男子个人型的银牌得主，世界排名大概在30位的郑子文亦都在选拔计分制里面落选。其中一个都几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空手道总会用一个累积计分制计算运动员呢最近3年在海内外不同比赛的成绩，咁去计嗰个分嘅。咁但是郑子文呢其实有4分呢就是计算不到入内嘅。点解呢？就是因为呢佢嗰4分呢就是来自上届嘅全运会嘅银牌，但由于空手道总会只是计算最近3年的成绩，所以呢他4年一届的全运会上届的成绩就不被计算在内了。究竟即系呢啲种种问题，随住港协暨奥委会公布一份新嘅轮选政策及指引，会唔会有所改善呢？电话旁边我哋就请嚟啦，就系港协暨奥委会嘅义务秘书长黄敏超。黄敏超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系，不如可唔可以同我哋先介绍一下你哋嗰个新嘅轮选准则究竟系点样嘅？ 嗱，实际上新嘅轮选准则咧，其实咧就都同我哋系以往。那個輪選準則咧就都類似嘅，但係只不過咧今次我哋咧就寫得比較清晰啲，同埋咧地區嗰個透明度咧就高好多。我哋就一定要求所有嘅，即係從因為我哋分兩個層次去做嘅。首先就喺呢、這個體育總會，佢哋將佢哋個準則去選咗啲運動員，選咗之後咧，咁然之後嗰個成個名單就交咗俾我哋奧委。咁我哋奧委另外又有一啲嘅。準則呢，我哋個選舉委員會呢就再去睇佢嗰個選嗰個覺得唔得嘅公唔公平啦，同埋即係合唔合乎我哋奧委會嘅準則，然後再喺佢提上嚟嗰個名單呢，我哋再喺嗰度係去評核佢係應唔應該全部去呀，定係邊啲應該去呀咁樣嘅。所以但係呢另外一樣嘢，我一定要佢嗰個透明度高啦，咁所以佢任何嘅選佢嘅準則一定要呢 喺呢個上網咧，俾所有嘅運動員又好啦，教練又好啦，甚至無啲會唔同佢哋嘅屬會咧，都知道個準則係點樣，所以變咗大家以後咧就冇咩爭拗啦，應該。 我剛才聽你咁介紹咧，係咪一個比較重大嘅變動就變咗係兩層嘅機制，唔係嗰個總會自己過咗咧就已經係成為咗最後嘅名單，而最後就係有港協暨奧委會嘅選舉委員會，即係佢嗰個輪選嘅委員會咧，作為一個最後嘅把關。 嗱，其實以前咧，我哋都係有兩層嘅機制嘅，首先要由個會提出嚟之後咧，佢個名單咧就我哋再。在我哋奧委會咧，係有一個嘅輪選委員會咧，再審視每一個總會提上嚟嘅名單。咁我哋嗰度再係有我哋跟，我哋都係有一啲準則咧，佢哋要跟我哋嘅。咁我哋咧就睇下佢符合我哋準則啦，或者係睇下係我哋係選係邊一啲運動員去邊一啲運動會，因為你越大型嘅運動會咧就越緊嘅，有啲如果比較上係。中型啲嘅運動會咧，就可以鬆啲咧，就整多啲運動員有機會去參加啲國際賽。咁比較上小型啲嘅咧，亦都仲更加鬆嘅。所以變咗有唔同嘅準則，但係咧都係咧冚唪唥咧，我哋都係預先咧就俾所有唔同嘅體育總會都知道我哋準則係點樣，同埋咧亦都要佢喺我哋即係唔同嘅體育總會要佢哋嘅準則咧，亦都係。要公開帶俾佢哋嗰啲持份者嘅教練啊、運動員啊，同埋啲佢哋屬會嘅。 係，所以最大嘅變動係咪就係佢嗰個嘅透明度？即係佢無論係運動嘅總會或者係港協暨奧委會，都要事先公布咗你哋嘅準則。咁呢個係一樣啦。而第二個比較大嘅改變咧，就係佢有一個上訴。嘅機制嚇，咁係可以重新審視。咁如果上訴都不果嘅時候，亦都可以再提覆核。其實呢兩個係咪最重要嘅變動咧？ 調轉頭啦，先係覆核， 係先覆核，跟住上訴係啦。 咁因為我哋選出嚟嗰個咧，嗰個最後我哋嘅結果亦係最終噶嘛。咁跟住我哋要交翻俾總，佢覺得喺裏邊有啲空間啊，或者有啲問題啊，想即係喂。想同我哋傾咧，我哋係歡迎嘅，但係咧就佢哋俾就咪可以喺一個固定嘅時間之內係提出嚟，我哋就會同佢哋傾，同埋有咩新嘅資料補充啊，或者係關於運動員又好，關於佢最近成績啊，或者佢嗰個訓練嘅情況，俾我哋咧，我哋再會睇嘅。咁另外好啦，睇咗之後再得到個我哋即係個決定咧，咁如果佢哋都仲覺得係。唔滿意咧，咁佢哋可以就上訴啦。咁佢上訴咧就變咗，去到一個上訴委員會咧，就其實就已經係係由幾位獨立人士，就唔係我哋呢個選委會係去選嘅，就係上訴委員會佢哋去決定嘅。 其實咧，如果講翻話，即係之前提到咧，就係話其中一樣好重要就係要求即係屬會將佢哋嘅譬如一啲輪選嘅制度同埋準則即係要公開啦、透明啦、擺上網站啦咁樣。但喺個過程入面，譬如而家開始做呢樣嘢嘅時候，其實會唔會都有個步驟係會睇一睇唔同屬會佢哋嗰個即係輪選制度，除咗係擺出嚟透明之外，會唔會個制度本身其實都會大家即係可能即係會唔會對佢有啲意見啊，有啲建議啊？因為即係一個公開透明嘅制度唔等於一個好嘅制度嚟㗎，即係你即係個制度本身可能有問題喎。 嚇，其實我哋一路咧，我哋嗰個都好公開、好透明嘅，所有啲唔同體育總會佢哋下邊嗰啲教練又好啦，啲屬會又好咧，即係佢哋都睇到呢、這個即係、就是、第一步，佢哋本身嘅總會個準則先啦。咁如果佢哋覺得有咩需要改善或者，希望可以改善咧，佢開始要同個總會講，咁佢哋即係磋商啦，咁啊講完之後咧，咁啊總會就提上嚟啦。咁當然亦都有啲情況咧，佢哋講唔掂個總會，咁佢其實好多時佢直頭寫上嚟俾我哋奧委，我哋都會去同佢睇嘅，同埋審視嘅。咁佢即係個透明度非常之高嘅而家。 系嗱，唔好意思啊，我先有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咧，要读一读先。就系、是、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福亨村有交通意外，一带非常挤塞，龙尾咧系喺屯门公路近小榄嘅。咁啊，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啊，请留意就系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咧系非常之挤塞，去到屯门公路近小榄咧先至见到龙尾嘅。嗱，不过黄敏超其实跟进翻头先即系同阿李立峰倾嘅一点啦，就係、是、嗰、那個體育總會咧，佢公布出嚟嗰啲嘅遴選準則咧，譬如佢公布咗出嚟啦，但係如果我睇翻過往例子啦，譬如喺即係游泳嗰度啦，佢曾經係2018年嘅亞運咧，曾經發生過就係有11個嘅隊員咧，都係以其他因素獲選。咁喺你哋改咗呢個機制之後，第二時即係呢啲其他因素係咪有機會可以清楚列明究竟係乜嘢嘅其他因素咧？咁先至可以達到嗰個透明度嘅要求噶嘛嚇？ 嗱，我而家我自己都唔係好理解即係你哋講其他因素係乜嘢？因為實際上咧，當年嘅游泳總會咧，佢哋提上嚟咧都係佢哋即係啲最快嘅運動員，佢哋嗱佢具體幾多個人，我就真係唔知，因為實際上一傾到嗰度我就行開噶啦，唔關我事，即係唔係我即係我本身有利益衝突。但係咧，譬如好似佢話，譬如佢提28或者係30，肯定呢28或者30個人咧，就肯定咧係喺即係最近嗰幾年嘅賽事咧，都係名列前茅嗰幾個嚟嘅。咁去到奧委咧，就再睇呢28、30咧。有邊啲應該係咪全部去啊？定有邊啲係有機會，或者係唔俾佢去啊？或者再攞啲資料咁嚇，就咁樣嘅 嚇。我諗其實頭先嗰個問題最主要就係想問咧，係一啲嘅細項細則咧，係咪都會要求佢喺個網站度清晰列明？同埋其實你哋會唔會有港協暨奧委會都會審視一下呢啲總會喺網站所公布嘅遴選準則係咪真係一個叫做即係喺行內都認同嘅，係公開而且係公正公平嘅一個咁嘅準則咧？ 其實嗱，如果你講翻游泳咧，就冇得話。你即係其實大家邊個快嘅啫嘛？你同或者打其他嘅，譬如啲搏擊啊嗰啲咧，真係你就睇個裁判嘅啫。有時有啲唔係話要打到你瞓低咁。咁嗰啲咧就我就都睇唔到點解嗰陣時仲有咁多嘅，即係有啲人中意佢點講我都冇計。但係呢個以一個最快嘅時間係去定嘅，就是、當時時。咁變咗嚟講咧，就係、是、但係即係呢個真係要睇翻以前。我自己都覺得當時咧，我亦都以前喺立法局講過咧，其實根本嚟講咧，係當時係好大，大家即係好大嘅，即係誤解咗，即係嗰個情況。因為游泳佢冚唪唥都用嘅時間，邊個快邊個慢，或者係邊個係喺可以有機會去咧嚇。咁呢樣嘢咧就其實最清晰噶啦。 但我諗譬如咁講啦，即係其實頭先都講話，好多運動其實都理論上其實好客觀嘅嘛，即係好似你咁講啊，會游水跑步咪講，總之你幾多秒咯，即係其實好客觀邊個快咁樣。咁、但係喺咁嘅情況之下，譬如頭先講話講翻個上訴機制啦，如果本身有一個透明嘅機制，如果個遴選制度本身透明，亦都係好客觀嘅，計分啫，鬥快啫，或者係總之係一啲比賽成績去計分啫咁。其實喺你哋想象中，其實嗰個上訴機制個即係去到嗰個位，其實仲可以拗啲咩咧？如果係咁嘅話，即係有冇啲乜嘢？ 有啲情況咧就係咁樣，因為仲要睇咧佢嗰個運動員嗰個訓練情況，或者教練佢睇佢嗰個身體狀況。即係當然個時間係一樣啦，快慢啊，或者個時間具體係幾多？但係咧就亦都因為你嗰時間都係睇翻以前啊，可能或者幾個禮拜前啦，或者幾個月前，佢哋係參加過啲咩賽事噶？但係咧就而都係諗緊咧，你最新近嘅情況係點樣？所以變咗咧，就即係都有啲其他因素咧，係可能係影響咗咧，即係我哋即係全呢個選舉委員會所定即係最後嘅決定嘅。 嗯、即系举个例，会唔会系可能系考虑到嗰个运动员本身会唔会有啲伤患咧？会唔会有啲系身近嘅伤患，而可能会影响到佢未来出战嘅成绩咧？会唔会例如呢啲啊？ 嗱，都系其中之一个考虑点咯。同埋佢因为最近有冇呢、這个最近呢半年嘅训练情况系点样？咁其实我哋有阵时我都有需要嘅话咧，我都要求佢哋派佢哋啲教练啊上嚟解释。亦都係而家體院本身亦都係好多啲真係教練都係體院請翻嚟㗎嘛，咁佢哋都一定係講一句公道嘅說話，咁、我哋都會有時有需要我哋都要揾佢上嚟講嘅。 另外頭先提到即係嗰上訴機制入面呢，頭先如果我冇即係理解錯冇聽錯就話真係去處理上訴過一啲獨立嘅人士係咪？ 係嗱、你佢首先，如果佢覺得個會，譬如佢遞咗十二個人嚟，因為我哋批得十個喎，咪有兩個未必一定批到，咁咧佢就會問我點解，咁我喂可能佢喂嗰啲身體狀況啊，或者最近成績啊，或者訓練啊咁咧，喂叫佢或者佢成績係差啲嘅，咁為佢要佢補嘅資料俾我哋嚇，咁、如果呢個咧呢、這個情況咧就唔係叫上訴啦，暫時即係佢就可以係即係。 補充文件， 另外一名補充文件啦嚇。咁、好啦，再大家再補充，佢應該要俾我哋文件睇完之後，都係覺得維持原判咧，佢就可以上訴。佢直接上訴咧，就變咗就唔係我哋去審視嘅情況啦，就由另外一個獨立，另外即係唔係我哋呢班，就另外一個噶啦，就係、是、我哋就係仲高層次。以前咧就係、是、可能會長啊，我哋嗰、那個師傅啊，同埋有啲獨外嘅人士。咁而家我哋將來咧。我哋直头啲奥委啲成咧，都唔一定坐落去，直头真系揾翻外边啲全部独立人士嚟到做呢个上诉委员会啊。 但呢啲独立人士大概会系啲咩人士咧？嗱，譬如都独立得嚟，佢又要认识场运动噶，系嘛？即系佢唔可以对个运动完全冇理解咁走去做噶。吓、 我哋咧就都系即系有一系列嘅人士咧，其实佢都系以前系即系对一定体育有认识，但系咧。就是肯定咧，佢哋要一定冇利任何利益衝突，或者佢哋喂佢做過上訴緊嗰個係，或者係攬球，你冇理由係曾經做過或者熟悉佢啲人嘅，就一定要獨立嘅。所以我哋會長咧就識曬所有嘅人噶嘛，咁所以變咗我會長我哋都唔提議佢做，因為好容易啲人知道獨立，跟住又走去揾會長，勞會長難做嘅啫。所以即係我一定都揾啲獨立人士會最好咯。 咁我哋真係咁理解呢，其实可能有唔同嘅运动员提出上诉啦，而嗰个嘅上诉委员会嘅组成呢，就未必会係一个上诉委员会处理晒咁多嘅个案嘅，亦都可能会有机会呢考虑到譬如係避嫌啊或者係其他嘅因素呢，而就住每一个个案呢就有一个独立嘅上诉委员会去处理，係咪咁理解呢？ 可以咁讲，其实一般我嘅做法呢就係、是、我哋可能搵六七个就都系对体育有认识嘅，系唔同界别过嚟嘅。咁但系咧，譬如一般嚟讲，我哋三个都就够噶啦。咁如果系话佢有上诉嗰个体育项目，咁咧佢喺我哋喺从六个嘅独立嘅一 group 人里边拣三个咧，就比较上即刻可以做，就唔使话再，因为佢哋知道嘅咧咩选举期间或者系咧选人期间，佢哋应该随时都要。被徵召入嚟做嘢噶、睇嘢嘅咧，咁佢哋咧就已經係ready 準備咗喺度噶啦嘛。咁因為實際上好多時咧，我哋選人同埋我哋要決定咧，其實可能中間講緊一兩個星期嘅事嘅，因為喺呢、這個運動會佢哋我哋報名咧，有個 entry by name 一定要有個死線嘅 deadline 嘅，所以我一定搣到個死線，我一遲咗根本嚟講都報唔到名添。 是咁我想问而家呢个指引会系几时生效啊？ 我哋啦而家就我哋就做好啦，咁我哋呢就仲会再喺我哋呢、這个嚟緊十月有一个独立嘅 steering committee， 呢个 steering committee 其实都系喺呢、這个我哋嘅奥委董事会嘅独即系之上㗎啦。即系本身而家三个都系外边啲人， 即系有个督导委员会。 系啦系啦，嚟到咧系佢哋通过啦，冇问题啦。同埋我哋就 咁應該就可以好快生效，今年之內應該生效。 嗯，好啊。 下次如果亞運會應該會同埋都應該生效開始。 好啊，唔该晒你，黄敏超同我哋介绍咗个情况。黄敏超呢就係港协暨奥委会嘅义务秘书长。咁啊呢个嘅新嘅机制啊，系咪可以解决到以往话轮准不公嘅一啲咁样嘅投诉呢？咁我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往后嘅发展。由七点半嘅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全运会乒乓团体赛，香港男子队首场小组赛以1-3不敌山东。港队派出苏智、陈浩华、姚君涛出赛，首场以局数3-0先赢对手，领先场数1-0，但之后连输三场落败。女子方面，香港队首场面对江苏，由周泳诗、吴咏琳和李嘉怡上阵，最终以直落三场落败。职工盟主席黄乃源说，后日召开记者会交代职工盟去向。据了解，雇员再培训局下午收到职工盟培训中心的通知，就去向已有决定，会停止收生和开办课程。职工盟旗下属会社区及院舍照雇员总工会目前约有300多名会员。业务秘书郑清发话：，至今冇收到职工盟解散通知，又话即使职工盟解散，对属会运作应该影响不大，因工会系独立注册。但佢话，由于注册时申报地址系职工盟会址，若职工盟解散，工会需要另觅地方安置。另外，政府刊宪喺2016年成立嘅香港辅助教研人员工会已经解散。公告显示，原先注册地址是职工盟油麻地永旺行会址。香港餐饮联谊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每台最多6人的 C 类食肆和每台最多12人的 D 类食肆近日明显增加，现时约有3000间食肆纳入 C 类和 D 类。他说中秋节饮食业订位情况理想，整体生意可望较去年增长 25%。 他表示，隨著餐飲業從業員整體疫苗接種率達到70%，有更多食肆由 B 類轉為 C 類，堂食時間可以到午夜12點，亦可以坐6人一台。大部分食肆轉 C 類之後，生意有1.5%到2%增長，部分甚至有30%的增長。他說受電子消費券帶動，市民消費氣氛明顯改善，中秋訂位已達到8-9%。立法会换届选举12月19日举行，提名期定于10月30日到11月12日，政府10月初会刊宪公布。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当局计划将投票时间改为早上8:30到晚上10:30，主要因应今次选举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和其他改善措施。选举事务处认为，有需要让投票站工作人员有更多时间对设备和包括数据网络连接的其他设置进行最后检查。另外，教育局已将投票日定为学校假期，配合学校管理机构借出场地作投票站。当局将在湾仔会展设立一个选委会界别投票站，供该界别的选民投票。又会在竹篙湾检疫中心设立投票站，让接受强制检疫的人士投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日初时有几阵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气温介乎28到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多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福亨村嘅交通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啦，相当之挤塞噶，龙尾排到屯门公路近小榄，咁所以揸车嘅朋友啦，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重复一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福亨村有交通意外，相当之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屯门公路近小榄，可以嘅话咧，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另外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白石角嘅坏车拖走咗㗎喇。龙尾就去到马料水交汇处，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去到理工湾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学园街。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嘅间封措施咧已经取消咗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丽港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 Mega Box。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都系排到去丽港城。路面情况喺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临时街多车，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啦，一路就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挤塞，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咁而家咧喺油麻地佐敦尖沙咀一带啦，交通都系相当之繁忙噶，包括咗柯士甸道、弥敦道、梳士巴利道、九龙公园径同埋七咸道南呢啲道路咧，来回方向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另外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并且要同大型嘅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支持香港运动员在全运会再创佳绩。全运会香港棒球队领队何迪夫， 无论啲年长嘅有多啲赛事经验，比较年轻嘅有机会可以参加呢个咁高质素嘅比赛咧，对佢嚟讲咧系好大好大嘅成长嘅。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大家好，我是梁礼勤。如果要揀一首歌送给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就梗是揀呢首啦。 请不要问，请不要问， 不要问，只要听，咁就得㗎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 晚上八点至十点， 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时间去到晚上的7:38。 八分啊！喺最后一节嘅自由风讨论之前咧，有个节目预告啦。听朝早嘅八点到九点，星期六问责会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噶。咁到时都会讲讲咧喺十四五规划啊，同埋前海发展入边咧香港嘅角色同埋机遇啦。咁亦都会讲到香港嘅一啲土地运用啊发展嘅问题嘅。咁啊，请大家留意啦。咁不过咧，如果讲到香港嘅年轻人啊，家长最近比较其中一个可能都会关注的一件事呢，除了疫苗接种之外呢，我想呢都会关注到在即是疫情期间啊，因为留在屋企的时间或者上网的时间是多了啦，会不会有些小朋友呢是养成了一个即是打手机游戏的习惯或者是网上游戏的习惯呢。咁啊，有政党啦，就是民建联啦，他们是五月的时候呢就访问了812名的中小学的家长，是透过一个网上问卷方式去訪問的。就是說發現當中有成八成七的家長，受訪的家長的仔女都有玩手機遊戲的習慣，也都說在疫情的停課期間，超過九成半的中小學生，即是受訪的九成半的中小學生是多了時間玩手機，也都有一些的年輕人或者小朋友會是給錢去買一些虛擬商品。因此他們尋日就见过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的主席黄仁龙，希望呢是即是加强去处理即是儿童和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问题啦。咁当中呢就包括是要立法规管的，譬如就是限制即是他们可以玩的时间啊，有一类这样的建议的。其实我想李立峰即是撇开嗰个嘅调查本身嚟到讲啦，其实即系唔同嘅地方咧，都会关注到年青人用所谓即系上网成瘾咧呢一个嘅问题嘅，咁同埋用手机打游戏嘅呢一个问题嘅。咁喺其他嘅地方咧，佢其中一个规管嘅方法咧，就系限制佢哋嘅打机嘅时间啦。咁但系嗰个进行方式咧，就可能系要透过嗰个网络嘅供应商或者游戏供应商咧，先至能够做得到嘅。 系啊，嗱，其实咁講啦，因為咧有幾樣嘢係我自己係一個即係搞傳播學嘅人啦，咁你都要搞翻清楚，因為有幾樣依度其實重疊嘅，但又唔係完全一模一樣。你譬如我哋講網絡成癮，咁你唔係打機，你睇網站，你做其他嘢，你都可以網絡成癮㗎。即係我哋講嘅所謂 internet addiction 啦，係嘛？嗰個唔係一定係講緊打機㗎嘛，係嘛？咁所以你話係即係網絡成癮同真係叫做打遊戲機打到上癮，其實有少少唔同嘅。咁另外就係、是、亦都要搞清楚、就是，就係又係啦，網絡遊戲你花好多時間去玩網絡遊戲，同花好多時間打機咧，又可以唔同嘅喎。即係打機唔一定要上網嘅喎，係、嘛？即係我細個都暑假都打好多機，即係嗰個年代唔會上網打機，但你會暑假打好多機，就喺屋企有部遊戲機啊，咁喺度打下一啲唔使上網嘅電腦遊戲咁。咁所以其實都會有幾唔同。咁所以其實就係個問題就話、是，如果有啲社會其實佢所謂話去到甚至去到要考慮立法規管，其實規管到啲咩咧？即係一個年輕人或任何人，你喺屋企自己打機唔上網，自己就咁一部遊戲機打嘅話，你好難管佢喎。咁所以其實而家你話有啲嘅即係法例，譬如韓國有個即係條例，其實就純粹就話網絡嘅遊戲供應商佢喺深夜時分就唔可以俾年輕人進入佢個網站。咁呢個就只不過係透過去即係規管或要求網絡供應商去做一啲嘢，其實同你話即係你規管啲即係娛樂場所唔好俾十八歲嘅人士入去，其實個邏輯差唔多嘅。咁但係就係你透過管理個場所、管轄個場所，就即係去管控，即係話減少年輕人即係去網絡打機嘅嗰、那個時間咯。咁但係你話即係同成個成癮問題其實又有啲唔同嘅。 咁不過你頭先提到，譬如韓國嗰隻管制方法咧，其中一個先決條件咧，就係佢登記要用實名制啦，因為你要用個真實身份，知道你年歲登記，咁你先至可以限制到某一個年紀嘅人噶嘛。 係啊，咁所以其實嗰個係即係其實涉及好多嘢嘅，亦都甚至可以咁講啦，你涉及嗰間公司係韓國公司添啦，即係如果你係一 間美國公司，因為你網絡無國界噶嘛，係嘛？咁你一個韓國嘅法例其實管唔管到唔係韓國嘅公司咧？咁嗰個都係一個，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講話，即係任何嘅法規係涉及網絡嘅時候咧，好多時候都有依個咁嘅即係問題嘅，即係其實你係咪真係管到成個網絡咧？咁 咁當然啦，其實過去嗰段時間咧，亦都有其他嘅調查或者係其他嘅研究啊，亦都係發現到喺疫情期間咧，學生咧佢哋上網嘅時間係多咗嘅，因為佢哋係需要用到即係譬如上網嘅方式咧去上堂或者係學習啦咁樣。咁呢個亦都會對於佢哋即係上網嗰個習慣咧，可能會有所影響嘅。咁但係如果作為父母或者作為老師，你又覺得點樣去處理而家話有小朋友佢網絡成癮，又或者係佢去沉迷於打手機遊戲嘅呢一個問題咧？處理嘅方法可以係點樣咧？係限制佢哋嘅打機時間由網絡供應商嗰度着手啊，定係有其他嘅方式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咧，講一講你哋嘅觀察啦，或者你哋嘅睇法，或者你哋即係而家你見到嘅小朋友嘅情況係點都得嘅。嗱，咁但係電話旁邊咧，我哋又請嚟咧一個非政府組織啦，就係東華三院心如軒嘅主任阿周玉山，因為佢哋咧係過去三年咧，亦都係做咗即係唔少係關於網絡成癮嘅問題嘅求助嘅。咁啊，請周玉山出嚟同我哋傾傾。周玉山你好， 你好 ，Hello，Hello， 主持人大家好。 係嗱，不如先介紹一下咧，你哋過去一啲嘅即係研究嘅資料或者係背景先啦嚇。關於網絡成癮同埋手機遊戲嘅問題，你哋過往嘅數據係點樣啊？ 好啊，咁啊，我哋東華三院心如軒咧，就其實咧，我哋都一直係做緊成癮嘅服務啦。咁啊，嗰個成癮嘅即係輔導，亦都唔淨係做網絡成癮嘅。咁我今日咧就都即係就著呢個議題咧，就預備咗一啲嘅數字，其實就係同網絡成癮有關。咁我哋其實自呢個疫情嘅開始啦，其實我哋收到嘅求助電話咧就有930個。咁當中有六成咧，其實都係一啲家屬嘅致電。咁家屬講緊嘅就我哋有六成係啲媽媽啦，有三成係啲爸爸啦。咁仲有一成咧，就係一啲可能祖父母啊，或者其他親人見到有個即係細路佢經常使用一啲嘅電子產品，而佢有啲嘅擔心，咁啊打電話嚟為我哋求助啦。咁另外都仲有三成到啦，咁係一啲嘅學校社工啊，或者家庭服務嘅社工做一啲嘅轉介。咁但係我即係呢度都想即係強調一點就係、是打機嗰一位咧，即係佢主動求助嘅話咧，就好細好少嘅，少於10% 啦。咁個熱線我哋就即係處理咗咁。咁但係即係有時我哋都喺個熱線入邊咧，都疏導咗一啲嘅情緒。咁去到真係要落嚟我哋中心去接受一啲嘅個案去輔導嘅話咧，咁當中入邊其實我哋都處理咗大約有150個嘅個案。喺呢啲嘅個案入面，我諗有兩個就好重要嘅即係原因，即係推動到其實佢哋點解要落嚟啦。第一就係家長其實佢哋都會發現，即係因為打機嘅問題，其實對仔女嗰個身體啦，又或者個精神健康其實出現一啲嘅影響。就譬如好現實地個細路真係瞓覺少咗，佢飲食即係嗰啲嘅時間係唔定時嘅。咁甚或乎就係即係出現一啲其他一啲貨金啊，亦出現一啲即係危機啦。咁第二樣就係頭先所講到嗰種危機。咁呢危機可能會係一啲啲家庭暴力啦，因為即係家長嗰種嘅無助啦、有壓力啦，都要即係想幫個仔女去即係處理一下嗰個嘅行為問題咁。咁但係家長都其實有自己嘅即係一啲嘅情緒或者壓力。而當中入面有好多嘅家庭嘅衝突，而呢個衝突咧，其實都有部分嘅個案咧，都真係會出現一啲即係肢體上嘅碰撞啦。咁另外就係一啲嘅即係貨金嘅問題都會有啦。咁啊出現啲債務啊，即係加重咗家庭嘅負擔，所以佢哋都會即係落嚟去尋求一啲個案上嘅一啲嘅支援啦。咁但係即係我諗呢個以外咧，有一樣嘢都係即係值得去我哋去睇嘅，就係、是、其實家長咧佢自己個人咧都係我哋其中一個案主，即係我哋服務嘅對象，因為佢所承受嗰種無力感啊，或者係即係頭先所講嗰種心理困擾咧，其實都多嘅。咁我哋過去呢即係疫情開始咧，2019年即係年頭至到而家咧，我哋都即係接近300個嘅一啲嘅家長嘅一啲嘅個案輔導。 係想周生想問一問咧，即係好奇你哋個中心嗱，譬如頭先都講啦，如果有啲個案咧，就係、是個年輕人係即係你會有一啲好明顯嘅影響嘅，譬如如果佢即係課金去到即係爭人錢啊，或者係甚至係即係屋企開始有家庭暴力啊，咁呢啲係真係有好明顯嘅嘢。但係譬如對喺你哋中心個角度，譬如如果唔係講緊呢啲有額外嘅問題，即係觸發咗一啲額外問題，哇！純粹打機打好耐喎，咁即係嗰個對你嚟講算唔算係一個問題咧？即 係問得好啊！其實咧，因為如果我哋講即係遊戲成癮症咧，即係遊戲障礙症啦，咁、其實咧都唔係即係由我哋一般一啲即係社工可以做到個界定，其實佢都係屬於一種精神健康嘅疾病嚟㗎。咁、但係落到嚟我哋個服務入面咧，其實真係即係我哋都嘗試用呢啲一啲嘅指標去同我哋嘅年青人去做一啲嘅評估嘅話，其實佢哋都唔會即係跌入咗嗰個所謂即係成癮嗰個狀態，咁、反而即係倒翻轉就係、其實入面有好多家庭關係嘅問題咧，而令到即係嗰個即係將個問題就跌咗入去係佢打機問題。其實翻嚟就係兩代之間嗰種嘅相處，嗰種嘅期望嘅唔滿足，咁形成咗即係好多嘢。但係我哋即係喺個家庭入面就抽取咗仔女，即係最明顯嗰樣嘢去嘗試去處理。咁所以其實我哋個服務咧，其實大部分咧都係處理緊嗰個家庭之間，可能都因為即係有打機嘅問題而產生嗰種嘅張力。而即係當去做呢個嘅輔導嘅過程入面咧，其實即係亦都可以慢慢咧，就將嗰個即係打機嘅問題咧，係淡化噶。 係頭先，另外你提到噶啦，即係處理咗大約150個個案啦。咁但係之前你都提到就話其實係即係其實好正常嘅，即係打嚟話即係求助嘅都唔會係嗰啲年輕人自己係嘛？好多時就係家庭啊或者社工。咁但係譬如去到個150個個案，會唔會其實年輕人即係即係咪捉到佢哋嚟參與咧？亦話即係因為嗱家長打嚟啦。咁啊，即係可能屋企真係需要幫助啦。咁但係喺你哋嘅經驗入面，容唔容易去令到個父母同埋年輕人真係一齊嚟到接受幫助，即係一齊傾啊咁樣？ 係我哋轉介嘅個案就大部分咧都已經即係可能有其他學校社工、家庭社工都預備好咗個年輕人嗰、那個即係改變嘅動機啦。咁呢度其實都佢都會落嚟接受呢個服務啦。咁至於頭先所講係即係啲家長係咪即係咁容易帶到個年輕人即係落嚟接受咧？咁有時喺呢個位入邊，即係我頭先都強調有家長咧，其實佢哋都有好多情緒困擾嘅。咁但係我哋去即係同家長去即係提供服務嘅過程入邊咧，其實都先調整咗家長喺屋企咧，其實面對仔女嘅時候嗰個嘅技巧啊或態度啦。咁即係家長當佢都鬆一鬆，都唔再用嗰種指責啊，去將成個問題歸咎喺仔女去即係打機嘅時候咧，咁嗰種佢都要學習尊重嗰、那個即係年輕人，因為家長都要明白一樣嘢咧，佢都係呢個數碼嘅新移民啊。咁、那個仔女先至係嗰個即係數碼嘅原住民，即係我哋前期嘅做咗一陣喺家長嘅功夫，咁令到即係家長去同個年輕人一齊落嚟嘅時候咧，即係既係處理嗰、那個即係打機個時間問題，即係其實係過度使用，咁未必就去到成人。咁但係另外最重要嗰樣嘢咧，其實建立翻家庭之間個關係。 我如果听你头先嘅形容咧，就你哋好强调就系做个辅导咧，系解决家庭嘅张力，然之后咧就解决咗个家庭张力咧，就再减少咗啲年轻人打机嘅时间。即系我估个逻辑就系、如果嗰个家庭嘅关系好咗啲嘅时候，咁就可以个青少年可以有其他嘅一啲嘅心灵嘅寄托啊，或者系其他嘢啊，同屋企人一齐做，咁佢就唔使花咁多时间喺度屈住一个人打机啦。即系我估可能个情况系咁样啦，系啦，嗱咁，但系我想问，即系如果按照你哋以往嘅经验咧，如果我一开始就去着手，系先限制咗佢嗰个打机时间先，就唔系去解决佢嗰个家庭问题嘅时候，就希望透过限制去减少咗个打机时间，而去调节个家庭关系，即系调翻转，有冇用嘅咧？ 我諗我用返我哋個經驗去講，因為我哋處理呢啲個案嘅時候呢，我哋都同家長即係一齊即係同個年輕人一齊工作的時候，我哋都有即係有兩個詞語好緊要嘅，一個就係循序漸進，另外一個呢就係此消彼長㗎嘛。咁即係喺呢個即係循序漸進加此消彼長底下呢，其實我哋都建立一啲短中期目標。譬如佢第一星期其實佢減少使用幾多啦，即係減少使用30分鐘。但同時呢，其實佢減少使用咗個30分鐘，佢用嚟做咩呢？咁其實呢個我哋都要幫年輕人去建立。即係譬如佢做30分鐘嘅運動咁。咁至於中長期目標，其實都繼續去幫佢將個時間即係減少。咁令到嗰個時間咧，亦都喺另外一邊咧就做多啲，因為始終喺即係打機或者網絡呢個過程入邊咧，都釋放咗好多多巴胺啦，即係令到佢即係個腦入邊有好多嘅開心啊，即係好多嘅快樂獎賞，咁都要用另外一啲嘅方法咧，去即係幫個年輕人重新去即係建立一啲咯。咁至於一開頭係咪可以即係咁快地即係去一個時間嘅規管呢，咁其實有好多情況都係落返喺個即係家庭入面，即係我諗呢個執行上呢，其實都要家長嘅配合，即係家長嘅意見都係重要。 明白，好啊，多谢晒你，周玉山，倾到呢一度啊，周玉山咧系东华三院心如轩嘅主任嚟嘅。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德国 Part Two， 三位主持同大家分享之前德国嘅难忘旅程。先奴住喺柏林香港嘅朋友屋企，分享当中生活嘅点滴之余，仲有对柏林嘅认识， 更会分享科隆、德累斯顿同埋波茨坦等地方嘅难忘回忆。 哇，约定大家啦！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先奴， 旅游乐园见。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嘅嘉宾系 渣打银行行政总裁圈慧仪。 我谂 resilience 里边其实系有一个抗逆境嘅能力，你系要有个 positivity。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喺随后嘅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见到好朋友被毒品侵蚀 ，Brenda 一定好心痛。 佢去放埋个女一边，自己喺度系咁整，唔肯出街，个人系好消沉噶，即系佢唔想讲嘢，佢唔想任何嘢都唔想理咯，食嘢啊，翻学啊，我迟到啊，唔翻学迟到咪迟到咯，即系屋企人从来冇离佢弃过佢嘅，佢只不过自己过唔到自己。 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李立峰，不如我哋听听咧听众嘅意见同睇法啦。有位黄生啊，黄生你好。 啊，你好，系我对于嗱，就喺疫情期间咧，咁周啲细路仔都会留喺屋企啦，或者佢翻唔到学，或者翻一半日学啦。咁佢父母咧就亦都可能有一部分，即系有啲好多都要搵食啦，继续咁就好难监管到啲细路仔。即系我意思，即系佢哋打游戏机啊，即系佢哋嗱，但系咧，我觉得游戏机嗰度咧又唔可以话系即係要視乎內容咯。如果遊戲機嘅內容係有教育意義嘅，係有一致性嘅，我覺得係冇問題。但係咧，就好可惜一樣嘢就係缺乏監管啦。即係你如果啲遊戲機好多時候即係都係好暴力嘅、色情嘅，或者係即係有啲有好大嘅精神污染嘅，對啲細路仔。咁我覺得政府一定都要立例監管咯，即係要篩選咯。咁佢就算海外嗰啲話啊。監管唔到咁咪 block 咗佢咯，即係如果你定一啲法例嘅就有審裁處嘅係咪？審評過話唔係好掂喎，依啲會污染咗啲細路仔啲心靈喎。咁我覺得都有咁嘅必要嘅。咁開發軟件嗰度，咁當然要從香港入手先啦。即係有啲開軟件公司，睇下可唔可以開發啲益智啊或者教育意義嗰啲軟件。咁當然有啲吸引性嘅成分喺度啦，係嘛？咁即係我覺得要即係政府要正視呢個問題嘅。如果唔係咧，即系细路仔嘅嗰个精神污染呢个问题咧，都系要好值得关注。 好啊，多谢晒你，黄先生嘅意见啦。嗱，李立峰，其实头先黄先生提到一点咧，就系我哋系咪应该对于啲网络游戏或者手机游戏嘅内容咧加以规管？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作为父母嘅，就应该要关注翻你个小朋友咧，到底系打紧啲乜嘢游戏啦？呢个系一个好基本嘅嘢啦。咁但系如果真系要，譬如系规管某啲内容嘅时候，其实 點樣可以做到呢一點？ 我估嗰個係即係有一定難度，咁但係又即係固然唔係話完全唔可以考慮，咁但係我點講話有一定難度？你譬如暴力，去到幾暴力你先叫佢做過分暴力咧，係嘛？即係可能色情反而仲容易，即係可能可以定義少少。咁 係 啊，咁但係你即係其實又真係我自己由細到大打啲遊戲都幾暴力嚇，諗翻。咁但係就話咧，即係其實好多時係佢真係亦都只不過一個遊戲。咁所以我諗嗰條線咧，唔係咁容易畫嘅，即係同埋如果有時係咪管得太多咧？即係反而會窒礙咗嗰、那個，無論係個行業嘅發展，又或者譬如頭先阿周玉生都提到啦，即係東亞三院嗰位咁都提到就話，其實有時係即係如果你係對好多年輕人嚟講，咁喺疫情當中，咁其實你即係管咗佢唔打呢、這個唔打嗰、那個，又或者管咗佢個時間，咁但係其實佢剩咗啲時間，其實佢做啲咩咧？即係你反而係剝奪咗佢可能係即係所謂獲取快樂嘅方法。咁有冇即係補充嘅嘢咧？咁我諗呢度其實好多嘢要考慮。即係唔係話唔可以去思考管嘅問題。咁但係你管之餘其實係唔係即係有其他嘅嘢咧？同埋係咪即係真係治本嘅話？如果要治本嘅話，即係管系咪就系真系最好嘅方法咧？呢啲都要考虑咯。 咁当然，作为父母就真系一定要关注个小朋友咧系打紧啲乜嘢嘅游戏啦。即系譬如举个例，会唔会有其他嘅方法咧？我知道，譬如有一啲嘅软件咧系限制咗18岁以下嘅或者12岁以下青少年咧系上某啲嘅网站嘅。咁嗰啲系咪一个可以解決嘅方法咧，或者可以幫手幫到手嘅方法咧嚇，呢啲、可能都值得去諗啊嚇，係啦嚇。咁啊，除此之外，即係譬如可能更加重要嘅就係你同佢嘅溝通啦。因為正如頭先阿周老生都講，佢哋輔導咧係先解決家庭嘅張力，再減少打機嘅問題㗎。今晚節目時間到。